感谢五位神仙，五位贵士，咁啊每次咧，我哋有几个佛教嘅团体，咁啊举办咧呢次灵验法会。嗱，咁呢个法会咧，日头就系做灵验经，嗱，咁啊晚上咧就系由我啊，咁啊讲四堂。灵验经里面大概的意思，即是说将灵验经十卷，第一卷是讲的什么，知道第十卷是讲的什么，那么简略的介绍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回这十卷各种相连的关系，好像第一卷讲七番破妄，第二卷就講呢個十番辯見啦。嗱，咁啊講完七番破妄，點解第二卷又要講呢個十番辯見咧？啊，點解第三卷就講啊四波七大皆如來作？嗱，咁啲十卷經文咧就唔係話散拋拋嘅，係有一種連貫嘅關係。嗱，咁我未曾講呢個經文之前啊，即係個意思之前咧，我哋有一個問題係我自己嘅問題，就因為我咧已經幾廿歲啦，我已經八十八噶啦，咁就我做老人嘅呢樣，就個眼咧怕光，咁因為怕光啊，咁啊就影響隻眼咧，太過光咧就好殘眼，就嗰隻眼就好辛苦嘅，咁所以我哋要求咧。亦都係，就算你答應我都要咁做啦。即係咧，我就要戴啲黑眼鏡。呢個第一個係我嘅要求。第二咧，我呢個頭頂嘅周圍啲光太強啦，我就希望咧，我頭頂上嗰啲燈啊，可以閂嘅話咧，盲人格格都唔使睇經嘅。我亦都冇呢個稿嘅，所以就唔需要燈光啦。我閂咗。咁啊，閂咗咧，咁啊，對我呢個眼咧就比較舒服啲。講得咧就我個人個眼咧就冇咁辛苦。呢個就係我少少嘅要求，係我個人呢個身體上嘅關係，就希望大家對我體諒啦。嗱，咁啊，靈驗法會，我哋大家知道就係講呢個靈眾呢個靈驗經啦。嗱，咁啊晚上咧，一共就講四堂嚟，經大概嘅意思就係今晚四號、聽晚咧五號同埋七號同埋九號，一共咧我就講四堂。嗱，我首先咧我係聲明，我唔係萬能博士啊，因為我亦都咧有咁嘅年紀啊，咁咧變咗嗰啲記憶力咧就肯定係差，大家都知噶啦。咁所以我講得有遺漏嘅地方咧，就請各位啦嚇，咁啊多多體諒啦。嗱，咁我首先咧就講下呢個《靈驗經》咧個來處，《靈驗經》咧同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啊係好有緣嘅。咁啊，印度咧唐朝嘅時候啊，咁印度有位高僧大德。佢個名叫做波羅蜜帝，就係《靈驗經》開頭第一卷咧，有呢個波羅蜜帝嗰個人噶啦。咁啊，佢咧就同我哋中國亦都好有緣，所以佢知道咧呢部《靈驗經》啊，同我哋中國咧係嗰啲人啊好有緣，咁啊，所以咧嚇，佢就發心咧，就將呢一部《靈驗經》咧係傳來中國。咁啊！但係當時咧，呢部《靈驗經》啊，喺印度咧就屬於個國寶嚟嘅。大家都明白，每一件物件啊，稱為國家嘅寶貝，咁啊，肯定就唔會隨便得流出去嘅。咁所以呢位大德嘅波羅蜜帝咧，佢每一次帶呢部《靈驗經》咧來中國。就由於咧經過嗰個海關啊，就要搜查，就俾個海關嘅人咧查到，咁啊應該就犯法嘅。 咁但係咧，連同呢個出家人，佢就冇懲罰佢，就將佢收翻。收翻咧，咁啊當然就唔可以帶嚟中國啦。咁啊，好多次都係咁樣，都係俾呢個海關咧係收翻。咁啊，所以啊，阿波羅蜜帝咧，佢就諗到一條咩條咧，就係、是、印度當時啊有一種絲綢。是鉛的，那這種絲綢呢就很薄的，薄到呢就薄過一塊紙。那它是怎樣寫的呢？當然寫字呢，用墨來寫字呢就沒法子寫的了。那就變成呢，他們用那些鋼筆，好像我們當年呢在香港呢都有試過用那鋼筆來畫那些紙呢，它有個痕跡，咁啊就可以一直收藏。咁佢點樣收藏呢？佢將呢塊好薄嘅鉛布啊，咁啊畫嗰啲痕跡，將《楞嚴經》嗰啲字畫嘅痕跡咧，咁啊畫落呢塊鉛布。咁啊唔可以帶喺身上，我帶喺身就帶行李之間咧，亦都俾人搜查。咁佢哋諗一個辦法，將呢個手臂瓜，將手臂瓜就破開佢。破到骨的地方，咁啊抹開個口啦，咁啊將呢個鉛布一個好受細、好軟熟，咁啊將佢捲埋好實，就藏喺呢個手臂瓜裏邊咧，就等佢埋口。咁啊埋咗口啦，就唔出搜查唔到啦。咁樣咧就帶到嚟呢個中國。咁啊帶到嚟中國咧，咁啊舊時咧交通就冇今日咁方便嘅。固然冇飛機咧，咁啊亦都冇鐵路火車，咁啊私家車就更加唔使講啦。嗰陣時咧，仲有成兩千幾三千年前啦，肯定就冇呢啲咁嘅科技嘅交通。咁啊當然就行路最多係坐船，可以船喺水路咧慳翻啲就坐船，唔係就只有行路。咁由於行到嚟中國啊。當然時間就唔係好少噶啦，閒地都講幾多個月或者成年計噶啦。咁就變咗成年計啊！嗰一卷白布啊、鉛布啊，喺呢個手瓜裏邊咧，已經咧俾佢啲血跡啦，將冚唪唥索曬，索曬咧，咁啊到中國咧，咁啊有一位丞相。他亦都聽聞咧有啲部《楞嚴經》，咁佢就請呢位波羅蜜帝法師咧，就再解開呢個手臂，咁啊攞出嚟，咁就變咗咧幾個月成年嘅時間喺裏邊啊，佢就索曬嗰啲血，咁啊成個鉛布咧呢一卷嘅鉛布咧索滿曬血，嗱咁啊索滿曬血啦。你用嗰啲鋼筆嚟畫嗰啲痕跡咧，咁啊亦都咧索滿曬血，可以講即係得物咧就冇所用。咁所以呢個丞相咧，佢都為呢件事咧好煩惱。咁佢翻屋企咧嗰晚放工啊，佢個公事辦翻屋企咧，就喺個客廳裏邊翹或者走踱步，佢耷低個頭咁啊行。就諗啊點樣可以將嗰啲血啊洗乾淨咧，攞翻嗰啲鋼筆畫嘅字出嚟咧，咁佢就喺度耷低個頭，翹一個手去踱步。咁當然佢有一個女，咁啊見到老豆翻嚟今日啦，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咁佢就問啊佢話爹哋啊，你今日有咩事情發生啊？我睇見好似翻嚟唔開心喎。咁佢呢個做老豆嘅咧，就話俾佢聽。咁啊，佢呢個女咧，佢亦都係曾經啊，咁啊有個科學根據咧，咁亦都咧未曾聽過啦。佢曾經聽人講過咧，佢話用一個女人嗰啲奶啊，即係飯嚟生個 B B。咁啊，舊時就冇奶粉嗰啲嘢啦嘛，即係飲阿媽嘅奶，即係。人魚咧係母魚咧，佢話我聽講啊，如果女人生產咗之後， 佢用呢個母乳啊，就係嗰啲俾 B B 飲嗰啲奶咧，有呢種功能，係可以將嗰啲血咧洗淨嘅、洗乾淨嘅、甩曬嗰啲血嘅。咁樣呢個就容易啦。嗱，我哋廣州咧一向都係中國一個大城市嚟噶，行幾多一千幾百萬人口嘅，咁啊每人一半人死咗好多，而出世嘅亦都好多。咁啊有 B B 出世嘅，舊時就冇奶粉冇嗰啲嘢噶嘛，都係飲母乳就容易揾啦。嗱，咁啊揾到咧，佢就可以將嗰啲奶嗰啲血咧，又完全咧去散啲嘅痕跡。嗱，咁啊，但係從科學眼光嚟睇咧，有冇呢個科學根據咧？咁呢個傳記裏邊咧就冇記載啦。咁啊，既然佢將嗰啲血漿洗咗啦。咁啊！呢部《離經》咪可以咧，喺中國就翻譯成為呢個中文，就可以流通於中國。嗱，咁啊，同時另外仲有一個理由咧，咁我哋天台中文個開山祖師就係智者大師。咁啊，智者大師佢當年咧就喺呢個天台山喺浙江嚟嘅。個天台山咧就寫呢個《法華經》嘅著作，我《法華經》有一品咧，佢就六根功德品。但六根咧就係眼耳鼻舌身意啦。呢個六根嘅作用咧，唔係個個都咁齊準嘅喎。好就好似我哋嘅眼，你望前邊都一啲問題都冇啦，個門又打開。可以睇到外邊，咁啊，但係背脊咧，我哋後邊就冇個眼噶嘛，咁當然睇唔到後邊啦。我哋將呢個功德啊，佢呢個作用咧就唔完整啦喎。嗱，但係如果我哋呢條理啊，呢條理咧就圓滿啲啦。嗱，如果從呢個飲食酸甜苦辣呢方面咧，你亦都有欠缺，啊，有甜。就冇理由再整啲辣嘅落去嘅，就食得咧就唔咁十足啦，功德啦。但係如果你話講話咧，就滔滔不絕啦。上天下地從古到今，我哋都可以啦嚇，講一餐嘅。可以如果啱天嘅話咧，啊天光講到晏晝都唔會倦嘅，大家啱天傾得埋嘅。所以佢呢個功用咧。能夠上天下地啊，古今中外嘅時時物物都可以講出，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咧圓滿解決。所以呢條理嘅功德咧，從呢個講話呢方面咧，就當然個功德咧就圓滿啲啦。嗱，咁啊，智者大師咧，佢因為寫到《法華經》有得品嘅六根功德品啦，變咗咧就有啲思量。落筆呢方面咧就好多考慮，唔敢亂寫。咁後嚟聽見有人家講啊，佢話印度有一本《楞嚴經》，嗱咁啊，《楞嚴經》裏邊咧雖然係有一品咧專門講六根功德品，但係咧其中有一部分嘅理由咧就係講呢個六根功德嘅。以一千二百功德嚟到做比例啊，嗱咁啊呢個眼咧睇字兩邊眼角睄下左右，你都睇得到，但係後邊就肯定睇唔到，大家咧絕對都係冇眼噶啦，咁啊功德就欠缺啦，所以只係得咧八百功德，就欠缺咗四百功德就唔得圓滿，咁啊呢位。智者大師咧，佢聽到咁個好處啊，咁佢就好希望《蓮經》咧就快啲嚟我哋中國，等佢咧有一個咧根據點樣寫呢個六根功德品咧嗰種嘅作用，咁佢就自己捉一個台，即係擺張台咁咧，就喺呢個天台山咧向住印度嗰一方面啊，咁就拜。咁啊，希望咧呢部經咧係早啲嚟我哋中國。咁佢一共拜咗幾耐咧？ 咁啊，一共拜咗18年，咁啊啲寶鏡咧，仲未曾來到中國啊，咁就變咗咧，人個壽命有限嘅，咁啊，佢能夠成為一代嘅天台中國祖師，當然都唔係後生噶啦，咁啊，再加上拜咗呢18年啦，咁啊，加埋上去咧，佢都成100歲噶啦，當然咧。我哋嘅肉體呢個身體啊，一種有變遷，咁佢就死咗，咁佢就冇緣啦，就見到呢一部《楞嚴經》，一共拜咗18年啦。嗱，咁啊，我哋家座上大家包括我在內啦，我哋冇拜咗18年啦，我嚟咗拜都冇拜啊，未曾聽過之前啊，咁亦都係自自然然咧，都可以有機會。聽呢個《楞嚴經》啊，我亦都講過《楞嚴經》咧，啲成日都講咗幾次噶啦。咁啊，亦都咧，就算唔講《楞嚴經》咧，咁一般大概嘅意思咧，我都咧嚇係記得下嘅。嗱，咁啊，《楞嚴經》就算要講咧，都唔係簡單嘅。一般嚟講咧，6至7個月，每日講一次，都要講6至7個月。才就可以講得完。嗱，咁呢個就簡單咧，就講一啲個《楞嚴經》嘅出處、個來處。嗱，咁啊，其次咧，我就介紹下我哋《楞嚴經》咧個註解。嗱，咁啊，自從《楞嚴經》來到中國之後啊，咁啊，歷代嘅祖師，包括四眾弟子，即係男出家、女出家。男居士、女居士、四眾弟子啊，會講《楞嚴經》嘅人，可以講咧係多如好似嗰啲沙一樣咁多啊！唔單話了解會講啊，亦都呢個注述寫《楞嚴經》嘅注解咧，超過100家，有100家嘅注解。咁所以我哋一個學《楞經》嘅人，我哋根據邊一部嘅注解好咧？就當然就個人個人嘅眼光，係個人個人嘅修養。嗱，咁啊，其中咧，你有一位咧，所謂延壽宗啊嘅大德，佢就交光法師，交就交通個交，光咧就係光明個光。教光法師，咁啊呢位大德咧，佢就好修養嘅。嗱，咁啊人嘅壽命係總係要走嘅。咁我哋佛教徒咧，咁啊一般嚟講咧，如果念佛咧，都係求生西方淨土啦。嗱，咁啊有一次咧，咁啊阿彌陀佛同埋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咁啊西方三聖啦嚇。咁啊，手執金台，咁啊，去到呢個交光大師咧所住嘅淨室，咁啊，同佢講，佢話咧，你嘅因緣已到啦，佢話你應該咧，我哋啊手執金台，迎接你往生西方極土。嗱，咁如果阿彌陀佛同我哋講啊，我哋求求都嚟唔切啦，係嘛？就呢個咁講得佢多嘅啫，啊！但係呢個嘉光大師咧，佢話對唔住啊，阿彌陀佛，佢話我要生西方淨土，唔係家下。佢話我唔想咁快咧生西方淨土喎。我話咁你有咩心願啊？我哋親自嚟迎接你啊！你想都想唔到嘅，你推搪，問你有咩理由啊？他說我的心願呢，對《楞嚴經》呢，就很有興趣。他說古來的大德寫的注解注述呢，已經有很多過100家了。他說但是呢，我覺得呢，是仲未曾呢，好似呢，圓滿，是滿我這個心願。他說所以我就很想呢，跟阿彌陀佛請個假。我家下不生西方，我家下不去極樂世界，咁啊等我將呢一部《楞嚴經》嘅注解啊， 咁啊寫好咗啦，咁我先至啦嚇，個心願已經了咗啦，嗰陣時咧我先至往生西方。嗱咁呢位大德啊，我就聽咗之後咧，你就知道所謂佛教咧，歷朝歷代嗰啲高僧大德啊，佢嗰啲心願，佢嗰啲偉大嘅志向啊，係的確咧。不可思議，係值得我哋後人啊，係向佢咧學習嘅。咁啊，寫部咩注解咧？佢個名佢就《靈嚴正默》，靈即係《靈嚴經》啦，正默咧即係一個可以講嗰個就真正嘅傳統嘅閲文。嗱，咁佢呢部《靈嚴》嘅正默啊，在呢個嚴守中嗰啲大德講經嘅人咧。多數都係遵守呢一部交光大師所著嘅《靈嚴正默》。咁呢部正默佢好在咩地方咧？嗱，所以大德就係大德啦，《靈經》有六差唔多五萬幾六萬個字，第一共有十卷，即係平均每一卷咧都有五千幾個字嘅。但雖然有咁多個字，有咁多卷啊！咁呢位交光大師佢所寫的呢部《靈嚴正默》嘅注解咧，四個字就搞掂。咁用邊四個字咧？全部經文裏邊最重要嘅意思就係呢四個字，就係捨息用根。捨就係放棄咧，捨棄咧，息咧。就是妄想第六色，用根咧，根就我哋六根的本性啦，亦即是《靈嚴經》所表揚的如來作妙真如性。咁啊，但成本《靈嚴經》咧主題所講的就係要捨棄我哋呢個生生滅滅的妄想。要用我哋呢個六根中嘅體色啊，即係用呢個如來作妙真如性。如果我哋咁樣去修咧，先至可以咧大徹大悟，就可以明心見性啊，就可以究竟咧成佛，證到呢個如來作性啦。嗱，咁所以嚴守中咧，一般嘅學者都係忠於。呢、这個《靈嚴經》嗱，咁如果係呢個天台宗嘅咧，我哋就根據呢個牟益大師，咁佢寫一部咧叫做《靈嚴文句》啊，咁佢個長處咧就冇咩嘢解釋嘅，好似嗰啲名相啊，佢都唔解釋嘅，咁佢點樣佢就分科就分得好，分科即係一段一段一段，無論係多字。或者小字一段一段，咁啊呢一段經文咧，佢就做一個小題目。咁你一睇呢個小題目咧，就知道呢一段經文咧係講啲乜嘢嘅意思。咁所以天台宗個學者咧，就多部分咧就係忠於呢個《靈嚴文句》啊，我哋所做嘅。嗱咁啊，簡單嘅《靈嚴經》嘅介紹咧。就講完啦，嗱咁啊，家咧我就開始咧係正式咧係講呢個《靈嚴經》咧係大概嘅意思。嗱咁《靈嚴經》咧，古來大燈咧，佢亦都好多人咧下咗一個譬喻。嗱咁《靈嚴經》咧就係、是、啊一個咧濃縮嘅大。咁啊，《大藏經》嘅道理啊，可以講咧係《靈嚴經》呢十卷經文六萬個字咁上下咧，就包括咧《大藏經》嘅道理。嗱，咁啊，《大藏經》咧唔簡單個噃，我哋將佢放低咧，有啲咁厚噶，啊，好似個電話簿咁厚噶。咁啊，有一共咧，應該都有一百冊一個《大藏經》啊。咁你話佢一百冊裏邊講啲乜嘢理論啊？好多人都驚我，我舊時講經咧，我就叫佢哋唔使驚。 我話咧用兩個字就可以包括啦。邊兩個字咧？就係、是、因果，無論係善嘅有善嘅因果，惡嘅壞嘅就有惡嘅壞嘅因果。除咗因果咧，就冇道理可談噶啦。我哋乜嘢都有因果嘅，唔可以亂嚟。咁啊，但係咧。家下咧，我就睇有啲古人所寫嘅咧，佢話呢個大藏經咧就離唔開咧五樣，邊樣咧就係善、教、律、物、智五家嘅注解。咁啊，《離言經》咧裏邊啊，由第一卷如是我聞開始，至到最後第十卷。信受奉行作禮而去為止啊！咁咪亦都係咧離唔開咧呢個事教律物證呢五樣道理咧，《離言經》都包有。咁啊，可以講咧，所以《離言經》咧雖然一部只係得十卷經文，只係得咧五萬幾六萬個字左右，就包括咧。咁啊，百幾冊啦，咁啊，大藏經嘅道理，咁所以我呢次同大家解釋《離言經》嘅意思咧，就亦都係離開呢個問題，就係善教律物證，就講呢個道理，同大家啦嚇，咁啊分享下。嗱，咁啊，第一就係講善，嗱善咧就係善終啊。嗱，咁啊，禅宗嘅道理咧，就講參話頭。嗱，參話頭咧，唔係話尾喎，係話頭啊。點嘅就話頭咧？嗱，咁啊，亦都近代呢幾十年咧，好多人講經咧，就可以講亦都係鬥機啦，驚啲人就唔識啦，就比較方便啲。好似有啲話運氣功啊，諸如此類。其實呢個禅字咧，唔係唔簡單嘅。呢、这個善字點樣嘅參話頭咧，就係、是、一句話。我哋坐香喺個禪堂坐香，尤其是打禪七啊。嗱，咁啊禪七到最後咧圓滿啦，就要考功。考功就嗰個主持人啊，就考下嗰啲參加坐香打禪七嘅人咧，睇下佢個功夫咧就去到邊度。嗱，我哋首先要明白點樣嘅參話頭咧，點樣嘅話頭啊？佢呢一句話係一句問號嚟嘅，係父母未生我以前，我個本來面目係點樣嘅咧？就係參呢個就係話頭啦。嗱，咁啊家下咧，你認識我，我同你傾下偈，我又認識你啊。就變咗咧，呢個就話尾啦，唔係話頭啦。我哋要成個人坐喺度，大家做朋友、做同差、做親戚、做同事或者同學，大家你識我，我識你，就唔係叫做話頭，已經識咗啦。你叫做咩名？我叫做咩名？大家都知。嗱，家話頭咧，即係未曾出世啊，應該就未曾阿媽帶我嚟呢個世界。我哋個本來面目係點樣嘅？咁所以解七之前咧，嗰、那個主持人就打你兩下板，就叫你道一句。如果你道得出，當然你可以唔係啊，你明心見性啦。但係大體上都個個都係啞巴嚟嘅。呢、這個問題咧，從呢個唐朝啊，至到今日咧。都好難有一個出現，所以古人講咧，不是無善，而係無私啊！善從古到今，乃至到將來咧，千秋萬世咁樣傳落去，呢、這個善都係有的。但係咧嚇，咁啊呢個開悟嘅人，明白呢個參話頭嘅人咧，已經咧唐朝到今日啦。都揾唔到一個，都唔係咁容易咧開。咁所以呢個禪咧，就同呢個《離言 經啊，就好有關係。因為離言經咧，在中國禪宗啊，所以嗰啲大乘啊都有禪堂、有禪宗嘅，但佢都啦嚇，一切嘅境界咧都係離唔開呢個離言經咧，裏邊好多好多嘅經文都係與呢個參話圖咧係有關係嘅。嗱，咁啊，接到最後第九、第十卷破五音。亦都係同呢個參禅咧有關係，咁所以第一咧就講《楞嚴經》啊，同呢個禅宗咧就係有好大好大嘅關係，有好大好大嘅關聯。如果你開悟啊，就真係咧明心見性啊，同《楞嚴經》裏邊嘅內容咧係好有關聯。亦都係明白咧，呢個原來在妙真如性。嗱，例如個經題，佢個全名咧叫做《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嗱，咁啊，最初嗰六個字啊，《大佛頂如來密因》。嗱，大佛頂咧就即係三德比座。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體，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性嘛。咁啊，因此咧，就叫做大佛頂咧，三分地座係如來座者。嗱，咁我哋啊，點解跟住佢哋原來密因咧？就係話咧，咁啊，如來密因啊，點解唔叫眾生密因？要叫如來密因，好似係佢自有份，我冇份，我唔係。就係因為佛先可以認到呢種境界，但係嗰啲一般嘅人咧，一般嘅眾生啊，未必參到有咁嘅境界。咁所以呢個大佛頂咧，既係我哋嘅本性啦，咁我哋點樣參到去明白呢個本性咧？啊，點樣去參到先至了解我哋嘅本性咧？就係如來密因係佛咧，先至可以做得到。我哋一般人咧係做唔到啊，參唔透啊，參唔夠啊。一般嘅人咧，人我是非，我執太重，所以就遺失咗咧我哋自己呢個本性啦。但我哋亦都冇辦法咧，係真正咧。係可以參究咗呢個大佛定理，所以就稱為佢嘅如來密因，就叫做眾生密因啦，就係咁嘅意思。嗱，咁我哋明白咗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咧就係要參究。所以一般嘅出家人咧，佢每日咧就當然呢個時間係自己安排啦。嗱，如果係修淨土中，人哋阿弥陀佛啦。啊，咁啊，如果係修觀音菩薩嘅，你就可以念大悲咒嚟念觀音菩薩啦。嗱，咁啊，如果參禅嘅人咧，佢就係參究自己嘅本性。父母未生我以前，我個本來面目，我個體式啊係點樣？咁啊，呢啲啦嚇。就係咧，靠我哋自己參究，由我哋每日打坐咧，你有冇能力係睇得破？如果你有明白能力睇得破咧，就好似一個水桶啊，咁啊打穿咗個嗰個桶底，咁冇咗呢個桶底啦，咁咪有呢個桶底有個大洞啦，你就可以睇到呢個水桶外邊嘅一切啦。嗱，咁如果呢個水桶最後嗰一塊板啊，嗰個底啊，未曾打破嘅咧，當然呢個水桶底咧，佢就隔住，你就睇唔到水桶底以外咧嘅環境啦。所以禪宗一向以來就講究呢個參禅，就係明心見性啊，你能夠參透咗自己。個本性就同呢個《楞嚴 經咧所講嘅咧，如來作妙真如性啊，能夠咧睇通咗，能夠明白咗，就禪宗咧，所以重視《楞嚴經》咧其中之一。嗱，咁啊，我受戒咧就係響南華寺，朝關南華寺。咁我戒和尚咧就係虛雲道和尚，應該大家人老嘅人都聽過佢呢個大名啦。咁呢位老人家咧，佢就係禪宗嘅人，佢稱為禪宗嘅泰斗。咁跟佢有冇開悟咧？佢亦都唔會隨便話俾人聽。有人飲水啊、打亂啊，佢自己知。但係呢一位老人家咧，佢除咗參禪個功夫啊，係人所重視嘅、尊重佢，係佢嘅禪宗泰斗。但佢對《楞嚴經》咧係有呢個獨到嘅功夫。佢曾經咧一生人寫過一部咧《楞嚴經》嘅注解。嗱，能夠寫一部《楞嚴經》嘅注解咧，當然就唔簡單㗎啦。但係佢最後咧都用火燒咗嘅。啊，咁啊點解咧？佢後來覺得啊，我哋中國頭先我所講，自從唐朝《楞嚴經》翻譯到中國嚟，經過呢個3000年嘅歷史啊，好多人注述過《楞嚴經》嘅注解，好多都有獨特嘅修養，有獨特嘅見解，都係流通呢個世間嘅。咁我係咩人咧？佢自己慚愧，佢就唔流通。佢寫好噶啦，佢就用火燒咗佢。你哋要參學，要想學《楞嚴經》嘅，好多好多注解，你哋就自己咧去研究。嗱，咁雖然係咁啊，由於佢係禪宗嘅泰斗，人哋對佢尊重，而佢又能夠寫出一部《楞嚴經》嘅著述，當然佢呢個同明心見性啊，嗰種嘅見解咧，應該係有佢一定嘅修養，有佢一定嘅成就，所以咁啦嚇，就係講啊呢個禪宗同呢個《楞嚴經》咧，所謂呢個禪咧係有關聯。咁啊，簡單咧就解釋咗啦。嗱，咁啊，第二就講教，教咧就教理，凡係佛所講嘅，都係叫做教，係教導我哋嘅，係教我哋點樣修行，點樣做一個咧好嘅佛弟子。嗱，凡係你講到修行，講到佛弟子咧，最緊要嘅一樣嘢係脾氣要好啊！如果脾氣又唔好，又固執，咁就肯定咧，你就孤獨一世，冇人睬你啦。如是因就如是果啊！你脾氣唔好就係為因，你同人家唔合得嚟，呢個咪果報，人家哋唔會就你噶，人家哋唔會同你做朋友噶。唔會關注你，唔會關心你噶。咁所以呢個教佛所講教我哋嘅道理咧，就最緊要咧要結多啲人緣。你唔結多啲人緣啊，人哋同你冇緣，人哋又點樣幫你？你同人冇緣，人哋又點樣關心你、關照你啊？呢個肯定啊！所以咧，好似今日呢一次，我哋靈言法會，我哋呢次靈言法會咧有一個特色，咁啊包埋你哋食。咁咧本來響好多道場做法會咧都過堂，但我哋呢啲咁嘅租呢啲地方咧，就當然冇齋堂，亦都冇咁多台，咁啊幾百個人過堂，唯一辦法就係買飯盒。俾錢買飯盒幾多錢一個？我哋每日需要咧幾多百個，咁咪俾錢咧就搞掂啦。嗱，咁你俾錢嘅咧就結緣啦。嗱，你哋邊一個人嚟？ 日頭仲未幾，咁如果仲到啦嚇五點鐘咁樣咧，時節翻屋幾厲害，咁亦都唔得晚晝午餐有飯盒，咁啊連呢個下午呢個晚餐咧都有，就呢種咁樣咧同大眾結緣。咁呢句話就我講嘅，點樣講咧？呢個機會啊！你能夠有每日幾百個人，咁啊今日咧應該我所睇嘅咧，今日我都有嚟耍技，由於我隻眼一拍光，我就冇重機，晏晝我就翻去咧休息一下就算啦。嗱咁啊，我嘅意見就係話咧，人哋咁多人，今日第一日應該都有好幾百人嚟，人哋上到門啊俾你見。人家上到門都同你結緣，咁呢個係最好嘅對象，係你一個最好嘅姻緣。咁啊，俾你咧出錢買飯盒，同嗰啲大眾啊參加嘅人結緣，係一件咧好好嘅姻緣啊，係一件非常好嘅緣啊。咁啊，所以我咧提出呢件事。我一出聲咧，我哋幾個社團個主持人或者佢哋個副辦，咁啊大家馬上出錢，冇兩句，馬上咧你能夠出得幾多咪算幾多啦，係嘛？一蚊唔會話你少，咁啊一萬蚊唔會話你多，咁啊盡你嘅力量，咁啊結果啦嚇，我可以講咧。我哋呢一個禮拜嘅眾靈年經法會啊，無論係午餐，以共咧係能夠做到下晝原本嘅五點鐘咁咧，我哋都有兩餐咧嘅飯盒供養大眾。所以呢個結緣，從佛教嚟講咧係好重要噶。如果你唔同人家嘅結緣，就即係冇緣。你就以後生生世世啊，你幾有錢，幾有地位，係另外一件事，冇人家咧幫你㗎，啊冇人家咧係關心你㗎，你都係做一個孤獨嘅長者㗎咋。啊咁所以佛教就講完，呢個係教理，亦都係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啊。係教我哋咧，嗰啲四重弟子嘅，一定咧就要結緣。如果唔結緣咧，你就生生世世都係孤獨。我哋常常親戚朋友大家都見到㗎，啊睇話呢個人咧係死定㗎啦，走到絕路㗎啦。誒，佢瞓醒教咗我，就柳暗花明，就又一串佢有人。佢一扶，佢就唔拔住落個頭嗰度，就馬上咧係生猛咗，乜嘢事都冇。咁點解會有咁咧？因為有一個咧就冇人理啦。其實有一個咧，佢睇住跌落個頭噶啦，都冇人扶佢嘅。關係就在於佢宿生啊，同埋今生啊，有冇同人哋結緣？如果冇同人結緣，你咪抱啦，邊個理你啫？你有本事你就抱，但係嗰個有緣嘅咧，啊，就有人家扶佢一扶。經過一晚咧，佢就成個老虎咁樣啊，生猛曬，乜事都冇。所以呢一點咧，佛嘅教理咧係好重要嘅。嗱，嗰個《楞嚴經》啊，在呢個第一卷應該係第一卷，我冇記錯。他們有幾句話，他說因緣和合就虛妄名生，他因緣別離就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去來本如來藏。那因緣和合那就生猛，如果因緣沒有了，那這個人呢就玩完了，就說這個緣呢是很重要的。好像我們這次的法會， 雖然咧又有呢個講堂，又有呢個燈光，又有台台凳凳，咁啊又有咧喺念經咧嚟到念經嘅法師，嗱咁啊樣樣都齊啦。咁如果你哋通通唔嚟，咁呢個法會點樣可以成咧？亦都要加埋啊！如上所講，仲要加埋你哋肯參加，有緣啊做下《楞嚴經》啊，因為《楞嚴經》主題咧，大家古德都有一句話嘅，佢話成佛就發花，開悟就楞嚴，長命就金剛啊！嗱，如果你想成佛，你就要做下《法花經》，因為《法花經》所講嘅內容。最後咧，佛就同佢授記：你將來喺成佛喺邊個世界成佛？你個佛號叫做咩嘢名？你所度嘅眾生咧係咩嘢根基？佛都老祖同你授記話俾你聽。咁所以你想成佛咧，就要多種啲法花經。咁你想長命咧，就要種多啲金剛經啦。呢個亦都係真嘅。我的師公咧食到九十幾歲啊！佢只係西人讀金剛經，佢係湖南人。我初初見佢咧，慢慢揸住書咧，佢係湖南人講普通話噶嘛。我都唔知佢乜乜，佢就係過背金剛經，因為金剛叫做金剛啊，金都已經夠硬噶啦，大家都識噶啦，係人都知啦。嗰啲黃金都夠曬硬，唔係咁容易扭到佢斷噶。啊！你用咗嗰啲用字，真係扭斷佢就幾難。嗱，佢家話金剛啊，金中嘅精華係佢就剛。咁普通嘅黃金都唔係咁容易扭到佢斷啦，何況呢個黃金嘅精華咧，你就更加唔容易扭到佢斷。就係譬如啊，我哋啊，如果你做金剛經咧，如是嘅因。就得到呢個如是嘅果啊！你個壽命亦都係啦好似同國把槍嘅一樣，好似金鐘嘅光咁樣，唔係咁容易走噶。而且咧，仲要一長福長壽，冇病冇痛，所以長命就金剛啊！嗱，咁如果你想開智慧，唔會做傻仔，或者口才咧。清楚伶俐，或者腦筋咧靈活，你就要做《楞嚴經》啦。因為成部《楞嚴經》咧係由柯南尊者啊，時代人生翻嚟佛嘅地方請佛開示，跟住就佛一問，柯南一答，或者柯南一問，佛一答，佢哋兩師徒咧一問一答咧。就完成近六萬個字十卷《楞嚴經》嘅經文，當然有智慧啦，冇智慧點樣可以講得咁好嘅教理咧？咁啊，所以咧，你想有智慧，生生世世頭腦唔怕啦嚇混亂，頭腦唔怕有老人痴呆，你就不妨。咁啊，讀下《楞嚴經》啦。嗱，我都係一個正年人，我今年88歲噶啦。我中過3次風，啊，做過2次心臟通波仔手術，我家唔錯啊。所以咧，我都勸勉住大家咧，咁啊，多讀《楞嚴》。咁你中多啲《楞嚴經》咧，係真係開智慧㗎。你生生世世唔會有老人痴呆，唔會咧有其他咧唔好嘅症，會令你咧長壽。就係《楞嚴經》咧開智慧。咁啊，所以《楞嚴經》嘅教理咧，主要啊就係勸大家入佛，勸大家咧要啊。守呢個《楞嚴經》，而且仲有一樣，大家要知道，嗱，佛教嘅經典來到中國，翻譯為中文， 咁啊，大家就開始讀咗。從古到今啊，講經法師咧，多餘，佢都可以變個沙。我可以話俾大家一句：如果唔識講蓮經，從古到今啊，都不明係真法師啊！可以講每一個法師，佢都係可以講蓮經十卷蓮言，可以講咧唔使睇經，唔使睇注解，隨便都可以講出嚟，就係蓮經嘅開智慧。你常常讀誦蓮經咧，你真係開智慧噶。嗱，我家都老啦。我後生初初學嗰陣時咧，咁啊大體上咧十卷靈驗啊，我都過半咧，啲個三卷啊，唔敢話多啊。咁啊三卷靈驗經咧，我家下咧咁啊隨時引經嚟講，隨時唔係講靈經，講第二樣經咧，咁啊隨時引靈經啊經文，我都有三卷做基礎，係好受用噶，好好噶，所以咧。教你第一卷係講啲乜嘢教你咧？嗱，我哋呢個副隊都寫明就安難是罪，即係是墮咧。但係佢唔係真係墮落喎，佢係示意，即係發起咧呢一部《楞嚴經》，等份咧講佢個道理出嚟，係俾我哋後世嘅人得以咧分享受用。咁佢最初咧，根據嚟啲第一卷啊嘅意思就係話，當時有一個王，佢就波斯匿王，佢有人咧就佢個父親咧忌人啊，嗱個父親就老豆啦，老豆嘅死忌即係死咗嗰日啦，嗱我哋一般做仔女嘅咧，咁啊老豆嘅死忌，咁啊從呢個孝順嚟講咧。就唔敢隨便出啲口嘅，好似咧都唔係幾開心。咁啊，波斯匿王咧就為著紀念佢個老豆嘅死記，咁就請墳咧及生，即係請墳同埋嗰啲信嗰啲出家嘅弟子到佢呢個皇宮咧去認墓，替佢個老豆咧結緣消災。咁啊！當時咧，城中裏邊有好多嗰啲長者都係供養佛，同時啊，咁啊，讀係柯蘭尊者咧，佢嗰日佢有事，佢就離開大眾，佢就冇跟大眾咧去皇宮認供，或者同埋其他嗰啲街上啊、鋪頭啊嗰啲人咧共齋共佛。佢亦都冇參加，佢就去咗外邊有事。嗱咁啊，等到佢做完事翻嚟啦，已經過咗午啦，過咗呢個供佛及僧嘅時間。咁佢哋自己一個人，咁啊佢又未食粥嘅喎，咁佢哋自己咧去托門。嗱錯就錯在呢一度啦，佢冇其他嘅伴侶。未有其他嘅同參師友啊，善知識同佢一齊。如果有同參善知識同佢一齊咧，佢就唔會遇到呢個摩登佢哋個難。因為冇同參伴侶跟佢啊，咁佢就託背，佢就經過一個地方。呢啲啊，只得講佢遇，佢哋遇到呢個摩登佢哋。摩登強女佢個母親咧係嗰啲邪教，佢有一種邪嘅魔術。咁但係呢個摩登強女咧，佢就同佢阿媽講，佢話我睇到柯南咧，佢話我好中意柯南啊。咁佢阿媽話點得㗎？佢話佢係出家人，我點可以同你一個女人啊，一個女仔啊，咁啊結合咧？但係咧，佢個女咧，呢個摩登強女咧，硬係咩嘢計都出嚟，咁佢阿媽就冇辦法，就用呢個邪咒咧，就係涉持呢個柯南尊者，咁啊入到佢呢個房間，所謂入室啦。 咁摸得強嘅咧，就喐手喐腳嘅咯噃。咁喐手喐腳咧，但柯南就俾呢個邪咒啊，咁啊攝住唔喐得。雖然佢個人唔喐得，但佢個心咧仲好清醒啊！自念我係一個出家人，點可以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咧？咁我個心念咧就想啦，佢就突然間諗起。要請佛啊，請自己師父咧救我啦！所以佢動一個念頭，佢話：世尊大慈，靈不救我，即係話世尊啊，即係我個師父咧係大慈悲噶，我有咁嘅災難，你冇理由唔救我啊！就係因為咁樣，柯南有感啊，咁啊佛就有應啦。所謂感應，感應就係咁嚟啦。咁啊！佛咧知道柯南有咁樣嘅災難，佢就當時咧從呢個頭頂呢、這個玉計頂咧放光，光中二蓮花，蓮花二化佛，化佛七宣傳大佛頂首蓮蓮神咒。啊，佢邊個去保護佢咧？就七文殊師利菩薩就將佛啊呢、這個木劍頂上放光如來。所以呢個神咒咧就要救柯南。嗱咁啊，神咒一到，即係正嘅仲存在，個邪嘅就冇咗啦。咁啊，個中亦都得全靠呢個三寶嘅力量。嗱，佛從頂放光，光中二蓮花，蓮花二化佛，化佛宣示神咒啊！嗱，從頂放光係佛嘅頭頂，就係佛啦。咁啊，現化佛宣説神咒，又係佛啦，與佛寶咯。咁佢所説嘅神咒，即係大佛的手嚟而神咒啊。咁啊，就屬於法寶咯。嗱，咁啊，七文殊師利菩薩將咒往復，文殊師利菩薩就係真寶咧。咁啊，加埋就係三寶。一方面著呢個神咒嘅力量，二方面就著呢個三寶加持嘅力量啊，兩種力量咧，咁樣啊，就去將柯南尊者嘅邪咒咧，俾人家就困擾住嘅邪咒啊，就解開咗，解開咗啦，咁佢咪得以自動啦，可以自如嘅喐動啦，佢就跟文殊師利菩薩咧，又翻嚟。佛所回到佛的地方，和埋摩登強女咧一齊翻嚟受佛的教導。咁佢翻到佛個奇緣精舍啊，佢一見到佛咧，佢就傷心流眼淚。嗱，我哋一般人能夠親自見到佛啊，頂禮佛、供養佛，可以講咧歡喜都來唔切啦。咁啊，柯南尊者係佛嘅侍者，係照顧佛嘅侍者。咁啊，今日有咁嘅災難，得到佛嘅加庇三寶嘅扶持，得以咧解除。咁啊，翻到嚟奇緣精舍啊，佛嘅地方見到佛，自己未曾破戒，未曾犯戒，保持呢個戒體，又得以頂禮佛啊！應該歡喜，咁點解佢仲咧流眼淚咧？所以跟住咧就話恨無此來，咁啊一向多聞，但未傳道理。佢悔恨自己咧，從無始，唔知幾多生幾多世以前，直至今日咧未傳道理啊！所以一啲嘅道理修持都冇啊！所以一般嘅大德寫呢個靈經注解咧，就根據呢兩句經文，就係話柯南尊者時代人生嘅時候咧，未曾正初過，仲係一個普通嘅凡夫。咁如果正咗初果咧，我就讀過《金剛經》啦。咩叫做衰陀洹嘅初果啊？佢就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叫做衰陀洹。不入即係咧，佢嘅眼啊，唔會俾呢個色聲響味觸法呢六種層景咧所染污，唔會俾呢六種層景咧 所困擾住，我咪得到清淨咧。呢個係金剛經其中一種理論嚟嘅。咁啊，柯蘭尊者俾呢個摩登強嘅迷惑咗，咁啊證明佢咧呢個未證初果啦。咁啊，所以咧恨無此來，一向只係多聞。嗱，多聞咧本嚟入道之門，要多事多心先至可以多證。如果你淨係多聞，你聽咗唔收咧，亦都唔係咁容易證啊。所以恨無一多聞都未傳到嚟。咁啊，既然未傳到，你自己一啲道力都冇啊，一啲修持都冇啊，當然請勤開示啦。所以一行取經，日十方量得成菩提，妙車摩托三摩善羅，係最初方便呢四個字最緊要啊！佢哋請佛開示咧，十方如來就係果啦，佢成咗十方嘅諸佛，成咗佛啦。果就離咗佢因咯，因係啲嘢就係咧三摩善羅，就屬於咧天台中嘅三觀。三摩善羅，善羅就係中道觀。啊，咁啊三觀咧就屬於呢個觀，又有假觀。呢兩句經文咧就包括啦天台中嘅三觀，就請佛開示咧。十方如來成咗佛果，果就不離因啦。佢因中所修嘅菩提，同埋呢個空假中嘅三昧，咁啊最初方便嗱呢句話咧就回看回想頭先所講嘅善宗。點解佢哋最初方便咧？我哋想成佛，你修呢個妙三昧三摩善。但你想修呢個三波善羅，一定先要大開圓解。修呢個三觀就係成佛嘅因啊！你想修三觀，先要開圓，你先要明心見性，先至係叫做真修。如果未曾開圓而修咧，就叫做圓修，係圓住呢個三觀而修，但係未曾開圓。所以頭先我所講話呢個善，《楞嚴經》嘅善同呢個善宗好有關係。嗱，呢一句經文咧，亦都好重要嘅最初方面。嗱，講十方如來就係果咧，果就不離因，因就係三摩善羅。你想修呢個三摩善羅，最先咧，你一定要大開圓解。要大徹大悟而修，開莊而修，咁啊先至係叫做真正係真修啊！所以變咗開就離唔開呢個時，就與呢個時鐘咧就好有關係啦。咁啊，既然柯蘭尊者請佛開示，十方無量個果離唔開呢個因妙三觀門，想修呢個妙三觀門。就一定要開悟係最初個方便，先至開悟。嗱，咁啊佛咧，既然一成佢咁樣啊問啊，佛就當然要答覆佢啦。嗱，咁啊答覆佢之前，咁亦都要考慮佢啲功夫喎。所以佛咧就問佢啦，問佢就係話：你係響我呢個法？你見到啲乜嘢嘅殊勝妙相？見到啲乜嘢殊勝嘅好處啊？令到你跟我發心出家。嗱，呢個問題即係考功夫噶啦，睇睇佢點樣答。嗱，咁啊，如果佢能夠當下就反觀自己，未曾開悟啊，當然唔係佢哋真修，所答又。但柯南咧，佢就順口答出，佢話：我見原來三十以上聖妙殊絕，形體影節猶如琉璃。咁話常自思維，此相不是欲愛所生啊，何以故？欲愛操縱，係聲數高求， 不能發生性淨了如紫金剛罪，是以漢陽嘅從佛剃落剃頭落髮出家。嗱，咁呢個答覆咧就叫做大錯特錯。佢話：一我好欣賞咧，佛有個三十二相，呢個大家都聽過噶啦。從佛頭頂無見頂上，兩耳垂肩上，啊，兩眼咧亦都有一種相，啊，咁又到腳板底，叫做足行安平相，有三十二種相。他說我很欣賞佛的三十二種相，所以我問跟佛出家，即目的就是想收到這個三十二相。他這個就是大，最初就是這句話。我們學教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體就有用嘛，所以大家聽講經都知道法師講經嘛，體用是很清楚，體就我哋個法身起體，係人人本具，個個現成，諸佛正知而不增加。咁啊，眾生迷知亦都唔會減少思空，係人人本具，係個個現成噶。咁啊，我哋如果修行人究竟成佛，就得到呢個本體。咁我哋有體地有肉，呢、這個本體咧就正到啦。我哋呢個三十二相嘅妙用咧，係度眾生嘅，唔使咧特別修嘅。你總之正到法身起體，佢哋有咁嘅肉，就好似我哋西藏人，你能夠攞到呢個博士位啊，你去社會點樣運用都得啦，你做律師又得。啊！又會計又得，好多種嘅用處，嗰啲就唔使再去考嘅。總之你係邊一科嘅博士，你哋自然有咁樣嘅實用，你係社會嘅精英嚟噶啦。嗱，咁啊，阿難尊者就唔明白呢個道理，佢只係要求佛嘅三十二相，佢就唔講呢個理體，所以咧。佛咧就明白佢個心意，亦等佢錄到佢呢個口供啊！佢完全喺呢個妄想心分別呢個三十二相嘅好處，點樣點樣好，點樣點樣好，唔係話咧係男女關係而有嘅，係一個佛嘅殊勝妙相，佢就未曾了解咧，得到呢個理體。呢、这個妙用咧就自由。如果你呢個法身嘅理體得唔到、收唔到咧，呢、这個三十以上嘅妙用咧就係冇嘅。咁啊冇啦，佢一心希求三十以上，就屬於呢個妄想心。佢明白到呢個三十以上咧，唔係男女關係所能得到嘅，一定要清修先至得。但佢就未能收到呢種境界，一心咧呢、这個妄想啊，就係三十二相點樣點好，我希望得到。嗱咁啊，佛咧就好似法官啊，咁啊審犯人咁啊，咁啊氹到佢講出嚟嘅説話，佢完全係第六識個妄想分別心，就套到佢呢個口供。咁啊，既然套到佢個口供啦。佛咧就乘住呢個機會，就破斥佢：你想希求三十以上咧，你要真修得到呢個理體，就有呢個妙用。你冇得到呢個理體，你想希求呢個三十以上嘅妙用咧，係希求唔到噶，純粹係妄想第六意識分別。所以跟住佛咧套到個口供啦。已經咧揾到佢呢個話病啦，跟住咧《楞嚴經》第一卷下文啊，第一卷全部所講咧就係、是、七翻破網，呢、這個天台中所講嘅，有七段經文破佢呢個第六呢、這個妄想心咧，係徹底虛妄，咁啊絕對就唔係真實， 如果你仲係保留你呢個妄想心，一咩希求呢個三十二相，唔真修實證理體咧，你永遠都得唔到啊！所以跟住咧破嘅呢個妄想心咧，係有七段經文破嘅呢個妄想心咧，唔係喺呢個身裏邊，亦唔係喺個外邊，亦唔係咧眼根裏邊，咁啊亦唔係啦，一切無住，亦唔係啦，一切一切。明智慧心，就將佢呢個妄想心咧，第一經文全部咧將破曬。呢、這個就第一卷咧，係最重要嘅經文，就係、是、叫做七番破魔。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叫做七處精心。其實咧，我哋從佢呢個文字上嚟睇咧，佢每一種破斥咧，最有結文。都是無有是處啊！例如你問你個心響裏面，咁你個心響裏面啊，你出嚟嗰陣時，你經過好多地方噶嘛，你應該睇到你個心裏面嘅物件，你家下一睇唔到啊！你個每一個人身上心肝脾肺腎，你係知道有，你有冇見過心肝脾肺腎啊？你冇見到啊！咁啊，既然冇見到啦。咁你呢個妄想心咧，就唔係響裏邊，所以話無有是處啊，冇呢個理由，絕對咧冇呢個理由破斥，就係唔係七處精心，誒精就係一個問話，我精問你，我審問你，我調查你，咁就叫做精問啊，加咧冇呢個問答，直情啦用呢種種種嘅見解。種種嘅理論破出嚟，破咗佢咧，每一個結文都係話無有是處，冇咁嘅理由。咁啊，將呢七段經文啊，破盡阿難尊者嗰種嘅妄想心。咁啊，到最後咧，阿難尊者駁斥啊，同佛辯論啊，佢如果世尊啊。你話唔係我心有七段經文咁長，豈不是我咪冇心？佢話唔係喎，佢話我呢個心都好有用噶噃。佢話咧嚇，我唔登高敬佛啊，我乃至到尊重十方三世佛，即使反過嚟做一切壞事、惡事，都係呢個心啊。的確係我哋呢個妄想心啊。你哋結緣修福。又是呢個心，你哋做壞事殺人放火，又是呢個心啊！咁如果佛話呢個唔係我心，豈不是我咪冇心啊？所以佛咧跟住就係第二卷就係、是、十番辯見啊！成個第二卷就係有十段經文，就顯示我哋呢個眼根嘅見性。將呢個六根個本體發揮啦！我哋臨濟宗嘅子孫咧，我哋嘅老祖宗啊，臨濟祖師啊，佢有一次講開時，佢同阿禪堂啊打禪七講開時，大眾坐喺我講，佢話有一個無畏真人喺你嘅六根門頭放光到地。你哋有冇體會啊？嗱，無畏真人咧，呢、這個真人即係咧佛成，即係佛，佢冇地位噶，冇分別噶，喺我哋個六根同眼耳鼻舌身意啊，喺度咧放光動地咧，喺算啦嚇，表現出嚟，你哋有冇體會咧？嗱，如果你體會到，就即係明心見性，係開悟啦。但係邊個睇得到啊？唔係咁簡單，唔係咁容易，睇唔到咪即刻睇，就要開示啦。咁啊，所以佛咧亦都係一樣。既然啊，阿難尊者佢迷，佢唔開悟，以為冇咗呢個妄想心咧，豈不是我咪無心？所以佛話唔係，佢話呢個妄想心冇咗，就係呢個真心顯現啦。咁呢個真心係喺邊個地方表露咧？就係喺我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門頭 林仔好似所講咧，有一個冇地位嘅真人，攞住六根木頭放光動地啊，所以亦都係咧，用嚟參究，亦都係同呢個時鐘咧好有關係，亦都係呢啲咁嘅嘢嘅。你有冇參過透？如果你有參透，可以明白六根嘅本性，就係如來藏妙真性，你咪可以明白。開悟係同時鐘有關係咯，所以時鐘咧對《念經》咧就係屬於咧係時鐘個寶典啊，係時鐘一部最重要嘅經典啊，就係咁嚟啊。咁所以咧，柯南咧佢話我樣樣都唔係表示我無心，所以份咧在第二卷就開始佢有十段經文講呢個見性咧。不生不滅，講呢個見性咧係冇幻係冇所幻，唔係幻咧有鬼幻。講呢個見性咧係無所住着，就係在我哋呢個眼根嘅見性啊，就係顯示我哋呢個真心。嗱，六根中咧，眼根如是，耳根、鼻舌身意，六根都係一樣。問題就係在乎我哋咧。有冇參透？有冇開？會唔會俾佢轉咗去？會唔會俾個根咧迷咗去？呢個就係最大嘅一種考驗啦。咁啊，所以咧，柯南話：既然我呢個妄想心冇咗，我就無心。所以佛咧就第二卷就開始利用呢個眼根啊，就代表六根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一共有十段經文，即係話成部第二卷嘅經文就係講呢個道理，唔係斷言。嗱，到到第三卷咧，就係講咧四科七大皆如來藏妙性。四科咧，邊四科就係五音、六入，即係六根、六塵同埋呢個六色。六三一十八加上呢個地水火風空根色七大，咁啊十八加七，咁啊貪啲快咯，咪二十五咯。咁啊呢二十五番咧就擴充啦。第二卷佢只係十番便結講呢個眼根嘅見性，冇講其他。到第三卷咧，佛話唔單係你嘅眼根啊，係原來藏妙真如性啊。就算係六根、六塵、六色個十八界，同埋地水火風空根色七大二十五法，咁啊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啊！嗱，咁啊柯南尊者咧，到呢個時候咧開悟啦，佢聽過佛第一卷嘅破佢個妄想，第二卷。顯佢呢個見性就係真心。第三卷咧，用四科五音六入十二十八界為如來藏性，七大體性周遍。咁啊，利用呢啲咁樣嘅理論，我哋係斷一開。所以第三卷背後咧，我哋讀靈嚴藏嘅有段文咧，係妙湛總持不動尊。手離炎王世稀有，消磨一劫顛倒上，有呢段經文嘅。呢段經文咧，就係咧喺第三卷背後，柯南尊者咧歸來佛所啊，請佛開示。佛咧就開示咗第一、第二、第三段經文。咁啊，到三卷尾後啦，柯南就開悟啦。開悟咧就要感謝佛恩啦噃。嗱，我哋嘅人咧唔好忘恩啊！如果忘恩咧，以後就啲人冇人睬你咯。你受咗人哋嘅恩惠，受咗人哋嘅關懷，你要感恩啊！你要多謝啊！如果你唔感恩，仲反倒跳皮咧，呢、這個果報就自己受。嗱，咁安啊，經過佛開示三卷經文，所以到最後咧。佢就了悟到咧，我呢個心情遍滿十方世界， 咪即係呢個法身離體咯。有咗法身離體，從體起慾啊，咪有呢個三十二相啊。咁佢既然由夢佛開始三卷經文先至開悟啊，所以佢就多謝佛。佢就説一首偈：佢妙湛總持不動尊，修離而忘世稀有，燒我一叫顛倒相，得不滅生其王法身。復請世尊為證明，五眾我世世先人物，如一眾生未成佛，我終不於此取離會。咁啊，最後嗰兩句咧，佢話信若多勝可消亡，喪家防心無動轉啊！信若多就虛空，佢話虛空咧可以消亡，實在虛空點樣可以消亡啊？虛空唔係一件實物，我哋攬唔到噶。揸唔住啊！咁啊，點樣可以將佢消亡咧？娑伽羅咧就係、呢個屬於咧不動轉啊！佢話呢個虛空可以消亡，我呢個不變嘅心咧唔可以動轉啊！做乜？就係、要報佛恩，就係、要多謝佛嘅教導，多謝佛嘅開示。夢佛個心因咧太多太大啦，咁啊因此後來咧到第七卷嚟研究咧個前面咧就先加埋呢一段經文，咁啊形成我哋加上早殿咧念力研究啊，就首先念咧係妙湛總持不動尊，咁因呢段經文咧依從文規矩啊，咁啊大和尚進學就要拜佛嘅。咁啊，不過通常咧就兩句拜一拜，但係做到大和尚嗰啲大才同嘅大和尚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嘅喎。應該都上咗年紀啦。咁上咗年好似同我家咁樣，你睇到我上座咧，好辛苦㗎。好似拉和尚似咁啦，好難啊，好難拉得我上嚟嘅。所以呢段經文咧，要考得好慢嘅，有個慢就考個慢。就方便大和尚嘅頂禮，每兩句拜一拜，咁啊到最後咧，無結頂上放光如來宣説神咒，咁話唔係宣説神咒噶嘛？但係點解拜完佛啊？咁啊跟住咧就真係流水啦，好似打好似流水打鼓一樣，冇停，好快脆，咁啊十分八分咧就練呢個練。咁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咧，第三卷阿難尊者先至開悟，得到一啲道理，先至證到呢個初果，不由色聲香味觸法，從今以後肯定肯定肯定唔會再遇到呢個摩登強呢種嘅災難，亦都暗示咧，我哋一個出家人呢啲咁嘅關係咧。我哋盡量避免，唔好拉得上關係，將來自己影響自己嘅道心。嗱，咁啊三卷講完，又到第四卷啦喎。咁啊第四卷咧就有好幾段。第四卷第一段就係講呢個山河大地嘅緣起，點樣有呢個世界？點樣有呢個山河？大地嗱，中間咧就講呢個三字字，唔係講呢個三種相種，就係世界相種、眾生相種、業果相種，就喺呢個中間嗰個地方講嘅。講完咧，到第四卷個背後就講十二類嘅眾生，一共講呢個激中現場敲呢個鐘。嫌你呢個咧常住個佛性，就暗伏咧。以後話第五卷、第六卷講呢個二十五種類型咯。呢個就第四卷。嗱，例如我哋簡單啲講一句，就講呢個眾生相種。嗱，眾生就我哋人咧。點解我哋眾生？我哋嘅人係眾緣和合而生。今日佢哋眾生咧， 嗱咁啊好簡單，有父母啦，冇父母佢姻緣變住有我哋啫。咁亦都有個環境啦，亦都有父母嘅長養我哋啦，教導我哋啦。咁啊好多種嘅因素集合埋一堆，呢種咁嘅緣分啊，先至可以我哋咧個人嘅成長。可以養社會出嚟做事揾食，如果冇呢個種種嘅因緣，當然離唔開四大地水火風。咁啊，四大地水火風咧，就係我哋嘅人嘅構造，冇咗呢個四大咧，我哋就不能生存。咁啊，因此咧就係講呢個眾生相續啦。嗱，眾生相續咧，我哋其實咧講就好顛倒嘅。我哋可以講埋俾你哋大家聽。嗱，我哋唯識宗啊，佛教好多宗派噶，好多學術宗派噶嘛。有一種就係唯識宗，離開呢個八識，就係前個六識，加上第七回羅、第八呢個阿賴耶識，講呢八種識嘅作用。嗱，咁呢八種識嘅作用咧，最後嗰一種第八阿賴耶識咧。佢個文啊，佢就受昏持中，就根生氣，去後來師就作主翁啊。嗱，第八星咧，佢自己就冇意見嘅，係受昏點樣佢哋受昏咧？我就可以打個比喻，淨係講佛法啦，你哋明懂噶啦。譬如啊，我哋影相嗰啲相機啊，嗱咁啊，我本人對影相咧都有啲研究噶。我曾經學過咧攝影記者，我嗰日嘅時期，不過當然冇成功啦。我出咗家啦，係嘛？咁對呢個影相咧，好似呢個距離幾多，幾多個光圈呢啲咧，我應該學多好啲嘛。嗱，咁呢個影相機咧，佢本身冇意見㗎。咁呢張相片影得好唔好，就唔關呢個相機嘅事。是你呢個影相人的事。如果你呢個影相人對光又對得好，遠近距離又校得好，咁佢影嗰陣時咧攞景啊，亦都攞得好。佢真係用手影嗰陣時咧，佢個相機又揸得穩陣，唔怕搖擺，唔怕喐動，撳嗰一下掣咧，撳得啦嚇。好穩陣，咁啊呢張相片咧就肯定咧俾你得到百分之百啦。嗱咁，如果你對光你又對得唔好，距離又校得唔好，攞景亦都攞得唔正，影嗰陣時又撳乜嘢，喐手喐腳頻頻震，嗰陣個相機未喐啊。咁樣嘅手法影相咧，就肯定更加疏忽，咁啊肯定就唔好噶啦。所以呢個相機個本身咧係冇意義嘅，影啲相好唔好係呢個影相人嘅事，所以佢自己咧就係有個種子啊。咁呢個影相人影得好，咁啊嗰啲種子咧流落呢個相機嗰度，呢幅相片就影得好咯。咁就譬如乜咧？譬如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啊。佢自己咧冇意見，佢係受前邊咧個七種色個分染。嗱，如果前邊個七種色係做好事，咁呢個好事就過咗去啦。但係冇咗後患嗰、那個，咁雖然啲好事過咗去，佢有個種子噶嘛。好似家我哋知道啊，都話三年籌款喎，啊邊一個？有錢人家咧，啊捐咗一千萬，咁啊嗰張支票咧大過呢張台，我哋啲支票邊有咁大張啊？理由好簡單啫，佢數碼大，佢能夠發生捐一千萬，我哋普通人啊，未必個個有咁嘅身家，唔好話捐，佢能夠捐到一千萬，肯定佢個身家可能十倍咁多都唔止，唔係佢捐到一千萬㗎。 咁啊，當然咧，成為咧，聽朝早嗰啲傳播新聞報紙啊，全部都講啊，邊個作猛啊，東華三院或者公積金捐錢啊、籌款啊，佢捐咗10,000,000，全香港嘅人都知，乃至海外世界嘅人都知。咁呢只咪種子啊，呢件好事，捐10,000,000，昨晚都做咗啦，今朝都已經唔會再做。但係唔代表你唔記得我，唔代表我唔識我。我哋就睇過電視新聞咧，係作物真係唔錯。嗰位啊大德咧，嗰位善長人翁咧，佢真係捐咗10,000,000啦。嗰度知道大家都出台啦。我哋都欣賞呢啲咪種子落低咗咯。嗱咁啊，第八式咧就冇意見嘅，好似個上帝預言授前邊7種式。綠色同埋末陀色，呢前面呢7種先做好事，好事過咗去啦。但係呢個種子咧，仲留低喺呢個第八個泥石。如果前面7種色啊，做壞事，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除咗好事，壞事做盡。雖然佢做呢啲壞事，已經過咗去啦。可是嗰啲壞嘅種子咧，仲喺呢個第八波泥石裏邊咧，係留低。咁我哋將來去世啦，啊，過去斷咗啦，唔係代表我後世嗰個。咁就我啲成績點樣受生咧，就呢個善惡嘅種子咧，係支配我哋啦。如果我哋好嘅種子多，咪生到呢個好嘅地方啦。如果我哋啲種子都係咧壞嘅、唔好嘅，都係咧謀財害命、害人嘅，咁你個種子壞，你個受生咪唔好啦。如果就世界上嘅人，點解有啲人憑住個金鎖匙出世？咁啊有啲人咧出世啊，幾乎連拉拉都冇得飲嘅，點解啊？佢都係一個人啊，都係由阿媽生出嚟啊，呢個大家都知噶。世界上的環境的社會都是這樣，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分別呢？難道我天公老爺啊，我喜歡你就給你好的你，我不喜歡就給你壞的你，天公老爺沒有那麼大的權，天公老爺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完全在乎我們這個受胎的人生前所做的這個種子留低，好的種子你就受生去呢個好處，人哋推都推你唔落嚟。如果你嘅種子唔好，你就受生到呢個唔好嘅地方。所以世界先至有啊，你有錢我就乞泥，你住洋房住豪宅，我瞓坑渠邊。點解有咁嘅分別咧？我都係阿媽生，都係女人嚟噶。為什麼人家這麼好，我這麼慘？這個就是種子，你做得好不好？所以我們的人去世之後，我們呢，如果是可以說這個從佛法來說，我們一生人做好事多，做那些不正常的少，那你一死了，我們多的好事種子馬上帶我們上升。如果我哋一生人都係嗰啲壞嘅種子多咧，咁我哋一斷氣啊，就跟住呢個壞嘅種子就墮落，好似個青蛙咁得，你執都執唔翻就跌落地咗。啊，佢一放手就跌落去噶啦。啊，咁啊有一種咧，你話佢好啊，啊佢有啲壞嘅帶住，你話佢壞咩？佢又曾經做過多少好事喎？啊，咁啊點咧？但係百分比就50/50，你又唔可以判佢上升，又唔可以判佢落地，咁啊點咧？我哋嘅名叫中陰身，喺中間等埋時機，要等埋機會先至去受生入胎，再嚟講。嗱咁呢段時候咧，佢啊就有啲咧問題㗎啦。嗱，咁啊，如果佢睇過佢結果，都要投胎嘅，佢都要受生嘅， 咁我就睇我個凳度，或者佢人世間佢娘家佢啲親戚啊，或者佢嗰啲自己嘅親人，咁啊同佢咧係做少少功德，啊或者超度啊，或者重經啊，同做啲功德，四日九次就幫佢咧，咁望出佢本來就五十之五十，加呢啲嘅善嘅稍微啊同佢做得好啲啦，咁佢就投胎。嗱，佢投胎咧，根據佛經所講，我哋入胎咧唔係咁簡單嘅喎。從呢個《楞嚴經》中間第四卷，頭先我所講有三種相續。呢、這個眾生相續，點解我哋嘅人死嘅時候唔係話冇事，唔係話斷嘅，係有後一世嘅。後一世咧，我哋呢個善惡種子啦。咁啊，佢呢個人如果同嗰一家個父母，無所謂陳美將和何成乜都好，總之佢同嗰一家個父母有緣，即使係距離天南地北相隔幾多千萬里，佢同嗰一家個父母有緣咧，佢要受生，佢要入胎去佢阿媽嗰度受生啦。咁佢一年之間咧，認為呢一家同佢有緣，佢投胎，即使係經過十萬八千里啊！佢一年之間咧，佢就去到佢個父母嗰度啦。咁個父母咧，咁啊點咧？呢啲係男女交合啦，呢啲唔使講，大家識噶啦，一般人都知。咁啊，佢都係男女個問題啦。咁呢個中陰身去到嗰度咧，都有好多選擇噶噃。如果係男個中陰身，咁啊睇到個老豆咧，佢就唔 happy 嘅。佢唔開心啊？點啊？即係同性。咁如果睇到佢呢個阿媽咧，佢就好開心啊，有一種愛心啊。因為阿媽係異性啊嘛，佢自己係男性啊嘛。嗱咁啊，相反，如果女嘅中陰身咧，咁啊見到佢阿媽咧，佢就唔 happy， 唔開心啊，因為同性啊嘛。咁啊見到佢嘅爹哋老豆。佢就開心啦，因為有愛啊嘛，係異性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古德講啊，咁啊三界輪迴就係人為伴，六道往還就愛為基啊，我哋三界眾生嘅輪轉就係咧離開呢個人道，我哋六道眾生來來去去啊。離開呢個愛為根本，所以《楞嚴經》咧，柯南就以呢個時代人生咧為發起，都係顯示呢個人用咧係守楞嚴大定咧最大嘅障礙、最大嘅敵人。所以凡係修《楞嚴經》嘅守楞嚴大定咧，就一定要斷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個人入胎嘅童真有關係，所以你由呢個一念愛同埋呢個親同性咧就係親人，異性嘅就相愛，有咗呢個親人同愛心咧，因此你入胎啦。所以我哋眾生相續咧係咁樣相續法嘅，係咁樣入胎嘅。我入胎嘅十二懷胎，佢咪出世啦。出世啦，慢慢長大成人，咁啊，佢又結婚啦。於是咁咪一代一代咁樣，人類嘅歷史就係咁樣咧，擴充落去。所以第四段中間嗰一段咧，就講呢個三種相續，其中一種咧，點解眾生會相續？因為造業啊，所以有呢個業果相續啦。我哋居住呢個國土，我哋冇呢個地球，冇呢個世界，我哋又點生存咧？所以有呢個世與界相同，所以第四卷咧中間講呢個三種相同。嗱，最後咧就講十二類眾生，各有其因，又各有其緣，各有其果。咁啊，最後嗰一頁就講呢個激中現象。激中現象咧，就因為《楞嚴經》咧 在呢個二十年通啊，主要就係選出觀音菩薩呢個耳根圓通，在六根之中啊，眼耳鼻舌身意，咁啊最圓、最通、最常係我哋呢個耳根。有時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啊，亦都係最猛、最利、最好嘅係我哋呢個耳根。好似我哋嘅眼，咁你前日開三日度嘅，頂住我點睇到我哋嘅嘢啊？咁我背後冇眼睇唔到嘢，咁咪唔得圓通咯，唔得圓唔得通啦。但唯有呢個耳根咧係最圓通，咁就慢慢講到嗰度咧，先至再介紹家下，唔好打岔啦。嗱，咁啊，既然第四卷最後擊中現場打中，你以我哋呢個耳根嘅常性不變，就係咧埋伏。第五卷旋圓通同第六卷觀音菩薩正圓通，咁啊第四卷就完啦喎。嗱，咁啊第五卷咧就係講呢個四波七大二十五法，咁啊都係原來藏真如性啊，都可以做呢個圓通嘅本根。嗱，咁呢個圓通嘅本根咧，就係二十五法之中六根六塵六色十八家地水火風空間色七大二十五法都可以正圓通，但其中咧就以呢個耳根咧係最猛利，咁啊講到佢就會介紹佢啦。咁啊説明咧萬法為心。咁啊，首先就可以提前咧講一講，連嗰個啲經文咧係好巧妙嘅，係好不可思議嘅。連嗰個文法啊，係非常好，可以講咧係整部《大藏經》裏面所有嘅經文係冇一卷咧同連嗰個構造咁好。連嗰個文字啊，係我哋中國文學裏邊咧一種咧係最好嘅，佢係一個丞相翻譯嘅。咁啊，既然做到丞相，當然佢中國文學修養非常好啦，佢先可以咧係做得到。咁啊，因此咧，我哋就算唔識字都好啊。你如果你常常讀《楞嚴經》咧，你可以自慧，唔使讀書，唔使考試啦，你就會你的文學係一流，包你係頂呱呱。嗱，我話俾你聽啦，我冇讀過書噶。如果我家下唔係出家，我喺社會咁做事，如果你有啲文盲睇下咧，我一定冇人請，我乜嘢文盲都冇。咁係唔係我老豆啊咁窮咧？窮到冇錢俾我讀書咧？唔係。就係、是、呢個環境唔好，就係咧1941年，我係16歲嗰陣時入咗嚟打工，大家都知噶啦。咁啊，1942年我就翻鄉下，翻我哋東莞，我就出家啦。嗱，咁啊出家到家已70年，我世間嘅壽命已經係88歲啦，係咪？我今晚同你傾偈。可能聽朝咧，會唔會起身咧？我自己都唔知啦。咁啊，所以嚇，我哋咧就要珍惜呢個光陰，要自己啦嚇，要多啲修行，要啦嚇，響呢個佛法裏邊咧，去多啲去研究。如果你冇讀過書，你肯啊響呢個靈。經裏邊咧，咁咪讀下《楞嚴經》嘅文法咧，係最好嘅。一般都係4-6句嘅，好順口嘅讀出嚟啊！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冇讀過書，我咩文憑都冇嘅。咁嗱，我家早已學到可以講經，可以簡簡單單咧。你話叫我做副對咧，如果合心啲嘅咧，我就可以做。 呢啲就係喺呢個佛法裏邊咧，喺靈驗經裏邊咧所得嚟嘅好處，因為佢係所有藏經裏邊冇一部經咧係同靈驗經咁嘅文化咁樣嘅結構，咁所以我哋讀靈驗經咧可以智慧就係咁樣嚟啦。嗱，咁啊第五卷咧。所謂除了六根六塵六色啊，呢個七大咧，本來我哋嘅程序咧，凡係學講經嘅人咧，讀過書、讀過佛學院，我都知啦。咁佢哋地水火風空根色呢七個咧，呢個火就排第三嘅。一般嚟講，咁啊，一般嚟講啊，佢就係排。九點幾啦，好多啊，冇記錯啦。好啦，嗱咁啊，今晚咧，我哋一共有四晚，咁啊，今晚係頭一晚，就差唔多都講咗四五嘅意思噶啦。咁啊，仲有三晚嘅時間噶喎，咁啊，應該就可以講得曬俾大家聽嘅。嗱，咁啊，今晚咧嘅時間已到，咁啊之後咧仲有聽晚，咁我唔賴。同樣時間，一樣係七點半鐘就開始，大概係講個半鐘頭，或者少少過啲，係咁上下。咁啊，聽晚咧再同大家咧喺隔天仲繼續。好啦，明晚再見。各位法師慈悲，各位居士歡喜。咁啊，今晚咧，我都同昨晚一樣，我嘅要求就因為我隻眼咧就怕光，所以咧我就咁啊冇病啊，所以戴個黑眼鏡。如果再係犀利頂唔順嘅咧，我就只有戴埋呢個鴨嘴去，鴨嘴帽啦嚇。咁啊，暫時都唔使，可能會戴，所以請大家體諒體諒嚇。嗱，咁我昨晚咧。講呢個《離經大意》啊，就講咗四卷，即係第一卷至到第四卷個中嘅意思，與共咧佢個關聯，即係講完第一卷，點解講第二卷？第二卷同第一卷有啲乜嘢關係？然後講第三卷咧，又同第二卷咧有邊一個關聯？咁啊，昨晚咧。我就講咗咧四卷噶啦，嗱咁啊，今晚咧就講第五卷，嗱咁啊，第五卷咧一般嚟講咧就係講呢個開始咧講呢個圓通啊，即係二十五圓通噶啦。嗱咁二十五圓通咧，我亦都講過，就係有四科七大，四科就有四樣嘢，就係五音、六入，即係六根。六塵同埋呢個六色，嗱咁啊六三一十八，咁啊再加埋呢個咧所謂啊七大，七大就係通常講咧，我哋呢個凡係讀過佛學院嘅人啊，或者研究佛法嘅大德咧，應該都好順口嘅，就係講地水火風空根色。因為前個地水火風咧，就係我哋嘅人生嘅構造。因為冇機會冇時間詳細講啊。嗱，如果我哋嘅人離開呢個地水火風咧，我哋呢個人就唔存在㗎啦。咁後嚟就加多三種呢個空根色，空就空間啦。我哋嘅人，如果你呢個講堂啊當火窗心裏闊。貨擺滿貨咧，我哋入唔到嚟頂住嘅，咁啊，所以一定要有個空間。所以就空咧，嗱根咧就係六根，咁啊四大造成一個人，我哋嘅人咧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係六根。咁啊最後咧就六色，就係咧啊眼色、耳色，至到嘅呢個意識。咁啊，加埋咧就變咗啊， 一共咧，你有25万。嗱，咁呢個七大咧，我哋一般凡係學佛嘅人，即係一般啊學佛法，即係學法師啦，又或者咧講經嘅法師啦，咁啊通常咧就個地水火風空根色，呢個火大咧就排第三嘅，地水火咁第三個係好順口嘅。嗱，咁啊，但係《楞嚴經》咧，佢有咗特殊嘅手法，佢就將呢個火大咧就排在第一，將第三咧就一升就升多兩級就排到第一。咁啊，當然咧要有佢個道理嘅。咁啊，點解將排第三一般嚟講個三火大，咁啊將嗰啲推上個第一咧？因為火啊！我哋通常講佛學嘅人咧，修行人咧，火咧就係呢個淫欲火。咁我哋一般人都講話佢呢個欲火焚燒啊。咁令咗咧呢個人咧，呢個淫欲火咧太過旺盛。咁當然咧，對佢呢個道心咧就唔係幾好嘅冷定啊嘛。咁所以《楞嚴經》啊，既然係守嗰個大地，咁啊收手楞嚴大地，最緊要就係咧唔好有呢個淫欲火。所以摩那尊者時代入室發起呢個守楞嚴大教咧，就係、是、呢個屬於個欲火呢方面啊有多少關聯。咁啊因此咧，到啊講呢個七大嘅時候咧，就將呢個第三個火大就推上排第一。咁樣火大邊個收呢？就個火頭尊者。咁啊，印度話佢叫五初新魔。咁啊，中國話咧佢叫火頭，即係火頭將軍個火頭。即係火頭咧，就係嗰啲淫欲火咧，好猛烈。咁啊，後面遇到呢個空王佛啊，就教佢收啊。咁佢可以一將化咗呢個多淫心咧，成呢個智慧火。嗱，咁呢個咧就好重要嘅，亦都暗示《楞嚴經》咧由頭到尾有好多段嘅文，都係咧同呢個淫欲火咧就係有關係。嗱，咁啊根咧就係六根啦，我哋一個人冇咗呢個六根，咁啊點樣生存咧？又點樣做事咧？嗱，色就係分別妄想啊！我哋有咗呢個六根，所對嘅就係呢個六種塵境。嗱，咁啊根塵相偶啊相結啊，就會產生呢個六種色心。嗱，咁呢咁樣嘅經文嘅意思咧，我哋就推翻上個第三卷。第三卷一開頭咧，就有咁樣嘅經文。佢話由塵就發之，因根就有相，相見無性，就是、同於膠爐。嗱，呢幾句經文咧，就係、是、表示咧六根同六塵係有好大嘅關係。嗱，根咧就係、是、六根咧，屬於呢個知覺呢方面嘅。嗱，六種塵境咧就係、是、六根所對嘅。咁變咗咧，呢個根同塵啊，係互相咧啟發。嗱，呢個根佢自己唔會講話，啊，我係眼耳鼻舌身意係六根，咁啊邊個顯示佢？咁啊邊個認識佢啊？佢係六根咧，你有呢個六塵啊，就係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境咧所對嘅。係六種根，嗱咁例如色就對呢個眼啦，色就對呢個耳啦，於是咧到最後呢個耳咧又對呢個耳根啦，嗱咁啊六根同六塵啊就互相嘅啟發，冇咗六塵就顯示唔到呢個六根嘅作用啊，嗱咁啊六塵。佢自己亦都唔會同人家講，我係色色香味觸法啊， 那么当年以后六根呢先至可以知得佢，所以六根同六尘呢两个相对是互相依法，所以由尘就启发这个六根的知觉，由六根的知觉才可以呢是显示这个六尘的境界。所以跟着第三个这个相见就无色，第四个就同于交流，即是六根和六尘呢它根本就没有实在的体性，是由于它的彼此互相呢显化，有六根才有六尘，有六尘才有六根，所以互相显化呢譬如什么呢，它同于交流啊，那么交流呢就是一种譬如，就是印度呢有一种草，我们中国应该就没有的，是印度才有，那么这种土这种草呢在个沙滩那些地方啊，或者有泥沙或者有泥都可以生长的，那它如果一是就不出不生长，如果它生长就会好像这样的，那么将两个耳泵，这个手指泵住那个手指，两个呢耳泵一起这么生的，咁既然兩個耳泵一齊咁樣生啊，咁啊有一個斷咗，咁呢個就冇啲耳泵噶啦，一樣斷埋。總之左個斷咗，右個冇得耳泵，即右個斷埋。嗱咁啊右個斷咗咧，個左就冇得耳泵，左就斷埋。所以咧六根同六塵啊，亦係一樣，冇咗六根，顯示唔到個六塵。冇咗六尘，顯示唔到六根啦，所以六根與六尘互相顯化，就可以同於呢個交流草咁啊。譬如嗱，呢啲交流草咧，聽説咧，我哋中國根本就冇嘅，但後來有人發現咧，我哋長江一帶啊，咁啊久唔久咧都有呢啲咁嘅草，咁但係咧佢冇人真係睇過。我就證實係唔係我哋中國長江啊個海邊個江邊啊有呢種草咧？咁呢個都要揾歷史研究下啦。我只係想譬如係中國根本就係未有嘅。咁啊，所以説明啊，呢個六根與六塵在呢個七大之中咧，咁啊，譬如空根色根就是六根。所對有個六塵，自然先至咧根塵相對，先至發生咧呢個六種嘅分別妄色。嗱，好似同我哋嘅眼咁啊睇嘢咧，例如你睇呢啲佛像係好莊嚴，我哋咧嚇都好想請呢一尊嘅佛像。咁咧佛像屬於色塵咧，係眼所見嘅。唔係個耳仔去聽聞嘅，係用眼去見嘅。所以有咗呢個佛像呢、這個色塵，就係顯示出我哋呢個眼咧就能見啦。所以呢個根同埋呢個塵係互相演化，而產生呢個六種嘅分別，所以就叫做六色。嗱，咁啊，加講七大咧，主要就講呢個火大。佢由第三將佢推上排第一，就係講呢個火咧，就代表呢個欲火，呢個淫欲火。咁呢個火如果太過旺盛咧，就係我哋呢個欲心太重，淫心就太強，咁啊對呢個靈言經所生嘅首靈炎王大敵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咁啊，因此咧就要特別點出呢個火大代表呢個淫欲火嗰種嘅重要性。因此七大之中咧，本嚟排第三嘅順口係一向都咁樣講嘅，但將佢推上咧就排第一，嚟表示咧佢呢個重要性嘛。嗱，咁我哋七大。明白了，所以第五卷呢就講呢個原 通啊，嗱咁啊圓通咧，幾一個有25圓通，有25種嘅，又係六根六塵六色六三一十八，加上七大地水火風空金色，咁啊18加七啦，咁啊通啲花，咁啊25啦嚇，咁啊25圓通咧，當然其中啊亦都有好多好多一種啊。我哋咧，如果唔係詳細研究咧，你就發掘唔到出嚟嘅。嗱，好似第一就講咧，嬌塵如尊者，佢哋修呢個六塵之中咧，其中啊，佢修呢個星塵，因為嬌塵如尊者咧係聞佛嘅音聲而出家而修法自樂。咁啊，第25種咧就是、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啊！嗱，咁啊耳根啊六根都二嘅，咁啊將推上排第一，就是、觀音菩薩所修嘅耳根圓通咧，咁啊遙遙相對嘅第一種啊！咁呢個六塵之中咧，佢哋修呢個星塵為第一，咁就變咗星。同埋呢個耳啊，咁啊由第一排到有第25嘅耳根圓通，咁啊首尾相接，就包括中心中間咧，其他嗰就三種啦。咁當然《楞嚴經》咧好多好多隱藏嘅問題，我哋一定咧要將佢咧係講出嚟，先至令咧修《楞嚴經》嘅人咧。比較咧係容易咧係明白嗱，咁啊，既然25種圓通啊，就由25位聖人，就包括菩薩啦，亦有阿羅漢啦，個總之都係明心見性，證到出世成果嘅菩薩或者阿羅漢嗱，咁啊，觀世音菩薩咧，佢就係人間文殊師利菩薩啦。選圓通，咁啊25位聖人講完佢自己所證嘅圓通啊，咁啊佛咧就叫文殊師利菩薩嘅選，咁啊邊一個圓通對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係最有緣，係最啱修嘅，當然咧文殊菩薩就選出觀音菩薩嘅耳根圓通。大家暫時就帶一帶講過，咁啊講到下邊咧，我哋就特別咧係引經文講出呢個耳根圓通咧呢個重要性啦。嗱，咁啊就菩薩選咗圓通之後，咁啊第六卷觀音菩薩咧所修嘅耳根圓通，咁啊亦都得下選完。嗱，咁啊跟住第七卷啊。我哋到到第六卷咧，由第一卷到第六卷啊，個中嘅意思咧已經明白咗。咁啊，既然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就係要依呢個耳根圓通而修啦。咁啊，但講嘅修行，我哋大家亦都明白，我哋好多障礙，我哋好多魔障。好多嗰啲煩惱咧，係困擾我哋呢個修行人。咁啊，你雖然係修行啫喎，咁啊要守啲乜嘢規矩，先可以幫助啊呢個修耳根圓通，或者修其他24種嘅圓通。咁個修行咧，到邊一個有緣，你修入嚟咪修咧。咁但係業障之力。魔障之力，咁啊點樣將佢啊炮製咧？咁啊點樣將佢剷除？唔好俾佢啲業障，俾佢啲魔障所持咧。所以第六卷背後啊，咁啊嗰幾天咧就有呢個四清淨明佛，有四種最清淨、最光明嘅教導係佛教我哋嘅。我哋如果依呢四種戒律去修行咧，就可以咧破除 嗰啲是腳，嗰啲是腳冇咁痛，是腳冇咁痛，我哋收呢個手裏邊大病咧，當然就有所成就啦。咁啊，邊四種咧？根據嚟經嘅程序，就係任道殺亡。係本來咧，呢個四種根本界啊，大小乘咧，你有多少界限嘅？嗱，我哋小乘人，即係一般出家人，就是、修小乘法咧，就以守呢個任界為先。所以我們出家人都是獨身的，沒有這個 family， 沒有這個家庭的生活的。可以說呢，我是有的，你連講一講人都說你多餘的。所以呢，小乘界呢，就是以這個任界為先，排第一。那如果大乘的界人呢，就是以殺界呢，就排第一的。啊，點解咧？嗱，大乘嘅三昧人話明啊，大乘就要自道就兼道人，要發菩提心，度無量眾生。啊，咁既然我哋發心度無量眾生啊，我哋都來唔切啦，又點可以有呢個殺心食眾生嘅肉呢方面嘅問題咧？咁所以大乘界咧，你一般咧以呢個殺戒就排先嘅行先啊。咁但係《楞嚴經》，如果講佢本身有第一月第十秒個鐘嘅道理嘅奧妙啊，就應該咧屬於一級一嘅大乘佛法嚟嘅。咁啊，既然係大乘佛法啦，咁啊點解四清淨明慧啊？佢又唔用呢個殺戒排先，用呢個任戒排先咧，咁啊當然咧有個呢個意思嘅，就係、是、啊，因為《楞嚴經》所講佢就守楞嚴大定，我哋修呢個守楞嚴大定啊，就一定咧要斷呢個任欲心。嗱，咁啊，柯南尊者亦都我哋啲副對寫明噶啦。由柯南尊者咧，係時代任身而發起嘅，佢就唔係時代咧，係殺身成肉而發起嘅，就係時代任身而發起咧，就係個中個奧妙就咁似咧，修呢個守靈二王大定，所謂有大嘅名守靈二王，具足萬行，一門超出就妙莊嚴露啊！你想成就呢個守楞嚴王大定咧，就一定咧要斷呢個淫欲。唔單話我哋個外表斷喎，呢四條戒咧係講心戒，個心咧唔應該有呢個淫欲，個心咧唔應該有呢個殺心，個心咧唔應該有偷盜，唔應該有妄語，唔係話從呢個外表咧去守戒。我哋起心動念啊，都唔準嘅，都唔得嘅。如果守到呢四條根本戒，個心唔起心動念，起心動念都冇咧，咁啊先至係佛咧最清淨、最光明嘅教導。所以呢第六點背後咧，呢四條根本戒啊。就係一般嚟講咧，佢哋四清淨圓滿係四條咧最清淨、最光明嘅教導，要我哋咧要一定咧遵守，要悔改，唔可以有。嗱，咁啊，既然我哋六第六卷以前明白呢個修行嘅路線，就要依呢個觀音菩薩以根圓通而修。而第六卷背後，咁啊亦都咧講出我哋每一個沙文人，佢縮身啊，同埋今生應該唔多唔少咧，都有啲業障。咁啊一有業障咧，我哋個道心啊就受咗呢個牽連，就受咗呢種咧 女罪啦。咁啊，所以佛咧在第六卷背後嗰幾節咧，就講啲四種啊清淨門外。佢話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忍，則不隨其生死相續啊！佢欲修三昧，本出塵路，任心不隨，就塵不可出啦。仲有多至禅定二次，如不斷人，入必可魔道啊！上品就魔王，中品就魔民，下品咧就做呢個魔女添啊！仲慘啊，仲淒涼啊！嗱，咁既然第一條就叫我哋戒呢個淫，唔單話我哋要外表斷淫，我哋嘅心都要斷淫。如果我哋嘅心唔斷淫啊，墮落呢個魔道；如果上品嘅就做呢個大魔王，中品嘅就做呢個魔嘅子民；如果下品嘅咧，就做呢個魔女啦。嗱，咁呢處就要再要分別上中下三品。咁我哋點樣將佢分析咧？嗱，如果話上品，就係佢呢個淫欲心啊，係勝過呢個道心，就做上品。嗱，咁呢個淫欲心咧，五十之五十。不分大小，就叫做中品啦。嗱，咁如果呢個淫欲心強過呢個首輪二王大定嘅心咧，就做呢個魔女啦。咁就分成咪三品嘅，分成咪三級嘅。咁所以最後咧，一句話講曬：如果你收首輪二王大定，你個淫心不斷啊！一嚟墮落做魔，咁啊就反過嚟咧，從第一卷魔難尊者啊，時代淫失而發起呢個靈言大教，就顯示靈言經啊，係絕對修行嘅人咧，係唔可以有呢個慾念，唔可以有呢個淫心，就將啊呢個普通小乘界咧排第一嘅。淫欲界放埋呢個大城裏邊咧，本來三界第一，都將佢擺埋一邊先。就特別講呢個淫欲心咧係最重，收手嚟大定咧係最不利。咁亦都反嚟咧，將佢反過嚟啊，由第六卷個背後四清淨念佛，就翻翻轉頭第一卷。以魔難尊者時代人質而發起呢個首輪二魔呢個大法，就首尾咧就相似，首尾咧你有呢個道理啦，啊唔會話咧沙包包，唔會話啦嚇，唔可以關聯，唔可以接得上。咁啊，跟住咧就講第七段啦。嗱，咁啊，第七卷咧，大家知啦，差唔多咧，念曬靈言咒就係噶啦。靈言咒咧，我哋都佔咗一大段經文。嗱，咁啊，點解要念靈言咒咧？雖然我哋第六卷有咗呢個四清淨念佛，但係咧呢啲咧係屬於呢個心裏邊啊，修持持戒可以咧。燒嗰啲業障係肯定，但我哋遇到好多魔障嘅喎，好多人咧佢啊唔修行，行行散散咧，啊佢乜嘢事都冇嘅喎，乜嘢事都冇發生啊！啊，但係如果個道心一發，我做個老修行，我係真正修行嘅，或者持咒，或者念菩薩、念佛號。或者咧做其他嘅念咒啊、拜佛啊，總之你修啊，嗰啲魔障就嚟噶啦。嗱，嗰啲魔障嚟咧，或者令你多病啦，啊，或者令你精神咧 散亂啦，總之有好多好多嗰啲問題咧。如果呢個人唔修行，翻嚟乜嘢事都冇。佢一修行咧，一用功咧，嗰啲魔障就嚟纏繞佢啦，嗰啲魔障就會嚟揾佢噶啦。咁啊，所以佛咧為咗防範你自，令呢個修行人好好地咁樣上進，唔好俾呢個魔障所纏，即係説出呢個靈言咒。嗱，咁啊靈言咒，嗱我哋都對啲寫啦，我佛慈悲啊，咁啊稱之靈言神咒，就燒呢個宿業，呢是寫得好清楚嘅。嗱，我差唔多個盤唔使，我擰轉頭睇我都睇唔到啊，就係我都過盤噶啦。啊，咁啊，先證明咧，嗰啲魔障咧係好厲害，纏繞呢個修行人。咁所以佛咧就説出呢個靈言咒。咁啊，有咩好處啊？如果念靈言咒有咩好處咧？咁啊，根據呢個靈言經裏面所講嘅咧，嗱，第一種就叫做默遮惡。點樣叫做默遮惡咧？默就即係咧唔使講話，你唔使講咁多，你真係每日持靈念咒啊！所以我哋從頭早上啊念靈念咒咧，就希望心清淨，唔好咁多魔障嚟到咧係纏繞。嗱咁啊，點樣叫做默遮惡咧？你唔使出聲，佢就好自然咧。就將你嗰啲惡啊遮住咗。佢哋有一個古仔，有一個譬如，佢從前有一個國家有一個無賴人不得呢個應該大家識噶啦，唔使解啦。總之我哋廣東話無賴係咩意思咧？大家都識噶啦。咁佢喺佢自己呢個國家咧已經出咗名啦。就係靠呢個無賴一個生活，變咗連佢自己本身呢個國家嗰啲子都知道佢呢個底細係個無賴嘅底細，喺自己個國家都冇人啱肯同佢做朋友啦，都冇人啱同佢相識嘅，因為無賴無惡不作啊嘛，無賴就大家都知啦。咁佢就妙想天開，離開自己呢個國家，誒走到個第二個國家生存。咁但係佢未曾去過呢個國家嘅喎，咁樣佢點樣去揾食咧？有咩朋友親戚啊都冇，咁啊點樣去生存咧？佢就講大話。佢去到嗰個地方，佢話：你哋聽住啊，你知我係邊個啊？我係某一個國家嚟嘅，我喺某一個國家咧係好有地位噶，係好有身份噶，我非常之好噶，受呢個國民咧係愛戴噶。咁啊，亂吹到天上有地下霧。咁啊，嗰個國王咧聽咗啊，咁啊，嗰個國家有一個咁好嘅人來我哋呢個國家咧。咁啊，真係我哋呢個國家嘅榮幸啊！咁呢個就冇制，就得個女就係公主啦。咁呢個國王就冇調查呢個無賴嘅底細咧，就將呢個公主咧就嫁咗俾佢，就做富，因為嗰只做富馬爺咯喎。嗱，咁啊應該咧，我哋從呢個故事開頭一講咧，呢個本身係無賴啊，喺自己國家都。我或者立足都冇人睬佢，冇人家同佢做朋友噶，冇人家同佢啦嚇一齊生活嘅。咁啊，既然攞到啲事一吹，咁啊令到呢個國王同個公主嫁俾佢啊，佢應該都心滿意足啦，應該就好好地乖乖地，就唔好再搞事，就唔好再多啰嗦啦，係嘛？但係佢仍然唔滿足，咁啊，佢係大男人主義啊！咁啊，成日咧向住呢個公主個老婆，成日都發脾氣，喐下咧就落手打老婆添。咁啊，但老師嗰啲女人咧都有做咁嘅修養嘅，所謂嫁雞就隨 雞咧，你加咗俾佢就要跟佢噶啦。咁啊，佢都好忍耐，唔敢聲，唔敢反駁，俗語話自己越命啦，係嘛？咁啊，公主嘅身份，鳳鳳咪嫁俾呢個咁嘅人。咁冇幾耐咧，佢呢個丈夫嗰個國家就有一個做生意嘅人來到自己呢個國家，咁啊做生意。咁啊，當時呢個公主啊，佢就突然間咧諗起，佢話：既然我呢個老公咧，我都好難服侍佢，唔知佢咩心態。咁啊，既然自己的老公嗰個國家有人嚟做生意啊，我應該請教佢。咁你呢個國家嗰啲男人啊，我哋做太太做老婆嘅，係點樣招呼佢咧？係點樣啊令到佢開心咧？佢就去請問呢一位佢個丈夫個國家嚟自己本國做生意嘅人咯喎。咁呢個人咧就問佢啦。咁佢話：你想問嘅係咩意思呢？咁佢話咧：我個丈夫咧就係、是、你哋個國家嘅人，嗱佢嚟到我哋呢處咧，就係話咁樣咁樣咁樣，佢有佢自己個國家咧，係點樣威水，點樣咧係不可多得嘅人物。佢嚟到我哋呢處啊，咁我個父王就將我都嫁咗俾佢。但係咧，佢哋成日都發脾氣嘅，成日都囉囉嗦嗦，冇事咧，冇一樣嘢好似啱佢心意嘅。咁啊，呢個佢個丈夫呢個國家呢個嚟做生意嘅人咧，佢一聽啊就知道咧，佢個丈夫就係我哋自己國家咧一個咧無賴，係冇人敢同佢一齊嘅啦。咁啊！但係呢啲兄弟一個丟架係失面子嘅事啊嘛，咁所以咧，佢丈夫個國家嚟自己國家做生意嗰個人咧，佢亦都唔識穿佢，唔好講出嚟，恐怕咧丟自己國家嘅架。但係佢又點樣可以幫到佢咧？佢話得，佢話我可以幫你。我點樣幫你咧？他說四句或一首偈，他說這四句一首偈呢，他說你不用了解的，總之你的老公如果一旦發脾氣，你念這四句話呢，他一定就乖乖地不敢發惡的了，但你就不要了解，你了解了之後就沒效。那問這個做公主的太太呢，咁啊都好啦，我就叫佢教佢點啦。佢就講：你聽住，佢話母親就往他國，就欺狂地一切人，個粗食啲時常食啊，又何勞服作親咧？佢話啲四句話咧，你唔係我哋國家嘅人，語言文字你都唔通，所以咧唔使教你，你唔使了解，你嗱咧。我教多你幾次，你死記，你熟到佢。你個老公唔發脾氣，你就唔好出聲。啊，大家相安無事。佢如果你個老公一發脾氣咧，扭計咧，調皮咧，咁你就將我啲四句話念出嚟，你就唔好理佢，佢就自然咧係乖乖地會聽你個話噶啦。你記住，母親望他國。欺狂一切人，粗食時常食，又何勞服作親呢？嗱，呢四句話好似嘅啫，一個唔使解釋，大家都知，一聽都明噶啦。咁啊，佢呢個丈夫呢個國家呢個做生意嘅人咧，咁啊教咗佢之後咧，佢就話明做生意佢就唔係長住嘅啦，就離開翻佢自己國家。咁當然佢老公呢件事，佢老公唔知啦嘛。咁佢又常常發脾氣。咁呢個公主就念啦，一見到佢老公發脾氣、扭計，佢就念呢四句偈。一念出嚟咧， 佢個老公真係當堂就打答啦。點解佢會知道咁清楚嘅咧？知道我個底細嘅咧，知道我個底牌嘅咧，咁啊真係乖乖地咧，唔敢再多啰嗦啦。誒真係咧，俯首帖耳啊，就聽個老婆話，從今以後啊，唔敢有呢個公主個老婆嚟到甩曬脾氣。即係咧，個主題就默默遮我，你唔使了解，就係靜靜地咧，有咩事情，你念呢四句話，就可以遮止咧，停止啊，佢個老公咧。嗰啲發脾氣、調皮捣蛋咧，你又話嘅事。就譬如我哋念輪延咒嘅人，嗱輪延咒咧就冇得解嘅。唔單輪延咒啊，凡係密咒都冇得解嘅。但雖然冇得解啊，你只要受持，只要念續，你念得純熟咧。佢哋有一份咁嘅功德，就將你嗰啲宿業啊、宿身嘅現象、嗰啲魔障就可以消除。嗱，好似乜咧？就係念咒咧，一定有靈驗有反應。嗱，我哋大悲咒，大家都應該坐上咧，係參加個法會應該都識噶啦。嗱，咁啊，第一句南無阿那達那多拉耶耶。唔好講第二句，就第一句。嗱，南無就有得解。從我哋佛學呢個意思嚟講咧，南無係一句最好嘅説話。包括翻到我哋中國咧，係恭敬啊、尊重啊、禮拜啊、讚歎啊、供養啊。咁啊，呢個南無兩個字咧，就包括咁多個好處。咁啊，尊重邊一個咧？就係尊重咧，何那達那多拉耶耶菩薩。嗱咁啊，南無就有得解啦。但係何那達那多拉耶耶咧，就冇得解嘅。咁你點解啊？因為啲菩薩嘅名咧，係譯佢呢個音，要譯佢呢個意思，係表面上咧就冇得解嘅。嗱，好簡單。或者大家比較明白，我做咗香港人都有個身份證嘅，咁啊我都有啦嚇。嗱咁啊身份證咧，大家亦都知道嘅，除咗呢個中文名，嗱英文名就係譯音嚟嘅，好似我全例。嗱咁啊中文咧就有得解啦。咁啊講句好聽啲嘅咧，就話我啲智慧啊，好似礦泉水，好似泉水咁樣咧流出嚟。滔滔不絕嘅，咁呢個名字幾好聽嘅喎，在中文嚟解啊，咁啊，但係咧從英文解嘅譯音，我英文名咧叫做 Cheung，啊 Wei 啊，嗱咁呢兩個英文字咧，在呢個英國最有名嘅牛津大字典咧都冇呢兩個字嘅，你揾唔到呢兩個字嘅，因為佢呢個譯音。你係咩名？咁譯你個音出嚟，所以呢兩個字咧就冇得解釋嘅。咁雖然冇得解釋係譯音，可是就代表佢都冇用喎。嗱，好似我舊時，我喺美國夏威夷看到嗰度，我就住咗 24 years， 我住咗24年。咁啊，當然咧，嗰啲老翻咧，如果你揾我叫我。村威咁啊！佢一叫村威咧，我聽唔到啊！咁我冇理由唔答應人哋嘅喎，唔打個招呼嘅喎。我一聽到話村威咧，咁我就好 call me， 係咪 here？ 咩喺度？咁呢啲有普通嘅應酬嘅，就咁有噶啦。嗱咁啊，既然我呢個全係英文兩個字啊，係譯音。根本就唔係一個詞，雖然係譯音係一個詞啊，但係咧唔代表佢冇用，就一定咧有反應。就譬如啊，呢個咒語咧，通通都係菩薩嘅名嚟嘅，好似大悲咒係有84句啊， 百个细菌每一句咧都系菩萨嘅名。嗱，咁啊，如果你日日都念大悲咒啊，念咗几十遍啦吓，你哋日日都同八十几尊大菩萨嘅打招呼啦。你日日都念佢啊嘛，咁你既然日日都念佢啦，你有咩嘢灾难？有乜嘢事情发生咧？你一念起佢，佢就可以沉息救苦，可以啦嚇，解除你嘅災難。就係、是、話，雖然你唔懂乜嘢叫做阿那但那多那耶耶嗰個意思，但係咧佢係菩薩嘅名嚟嘅。咁啊，迦南那無，咁我哋咧係供養啊、親近啊、尊重啊、讚歎啊、頂禮啊，邊個啊？就係、是、尊重、讚歎、頂禮、供養。何那達那多那耶耶菩薩啊！咁啊，間中亦都啦嚇，有幾句咧係冇呢個南無，但係南無兩個字咧排第一啦，就直落嘅，每一句都有南無。咁我哋如果每一個佛弟子每日都修呢個大悲法門，念大悲咒啊，你就同八十四尊大菩薩咧。咁啊，日日都溝通，日日同佢打招呼，咁啊，當然咧呢一份交情係不可思議嘅。咁你有咩災難咧？你一念大悲咒真係咧可以消災障，掩面難吉祥。呢啲甚至呢個念咒所得嘅好處。咁我哋今日講嚟，既然講呢個念咒都係一樣，我哋念咒咧就冇得解嘅。雖然嗰啲著述嘅人都揾到好多資料係解釋，但我哋受持嘅人咧就唔需要解釋。你總之你人人啊上早啲，乃至個平時你行住坐卧都係啦嚇，念念就能實實多數佛多一我老我弟，你就咁樣念落去啦，就一定啊！將你嗰啲災障，將你宿生嘅業力啊，如同呢次所講，係包你咧，係消除一切嘅災障，消除一切嘅魔障。咁啊，魔障消除，你所修呢個觀音菩薩呢個二根圓通，或者修呢個大佛頂首靈炎王嘅大定啊，就一定咧。係步步平安上路啦，就唔會有災障。呢、这個第一種念念念咒，大體嘅意思咧就係默默遮蒙。嗱咁啊，第二咧就係、是、軍中嘅密令啊。嗱，好似我哋常睇新聞咧，咁啊警察部咁啊去辦案，咁嗰啲有個口號咁啊。今晚叫做大家睇新聞都聽到㗎啦，誒呢個咩口號？咁啊點解有呢個口號咧？就是、因為咧舊時嗰啲電力嘅電燈冇電冇，十電筒都冇嘅。咁啊常常咧摸黑啊去前邊打仗。咁既然摸黑啦，睇唔到對方係邊一個，當然軍中有個密令啊。我哋今晚呢一軍人。去同對方打仗，咁啊對方我哋發唔到有人啊，咁呢啲人係我哋自己嘅兄弟咧，就還是係對方嘅敵人咧？我哋叫個口號，我哋乜嘢口號咧叫出嚟？嗱咁啊，對方如果係自己嘅兄弟咧，我哋已經咧大家熟練咗先至出發噶嘛，咁啊大家嘅對方嘅反應啊，同自己所發出嚟嘅一樣。咁就唔會開槍，就唔會打對方噶啦。啊，咁啊，如果我哋話一，咁你話二喎，簡直就唔對路啦。所以咧，就變咗對方就係敵人，就可以開火打對方噶啦。嗱，就譬如我哋念念咒都係一樣。我哋如果日日時刻刻行住坐卧念念念咒，以呢個神咒嘅威力。神咒的力量啊，就是呢對我們有一種保護，所有敵對的 唔同呢個口令嘅嗰啲魔像咧，都會燒出嚟。咁所以第七卷嘅靈念咒啊，同第六卷最後嘅四種清淨念佛，就係跟住咧前後五卷。你既然明白咧，要破妄，要顯真，要修行呢個耳根圓通。咁我哋遇到嗰啲業障咧，遇到嗰啲魔障前身點啊？佛就教我哋咧，要守持呢個四種清淨念佛，唔好有呢個任道殺妄，亦都要咧念念念咒啊，咁啊可以咧以呢個神咒個威德，咁啊消我哋宿生要今生嘅業障，令我哋咧俾嗰啲魔障所持。令我哋修呢個手靈如何耳根圓通嘅人咧，呢、這個功夫特異咧係精進。嗱咁啊，第七嗰個靈念咒講完，我哋第八卷噶啦，好快脆噶。嗱咁啊，第八卷咧，咁啊通常咧，你有呢個三字詞，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五十五係真菩提樂。嗱，開頭講呢個三戰士咧，就一者收集就隨其左因；二者增修就呼其正性啦；三者增進就為其意義。嗱，咁啊，其中第一種咧，隨其左因咧，呢個咧，我哋一般人咧應該要詳細明白。點解叫做左因咧？我哋入讀。欲火焚燒嘅人咧，如果佢冇咗呢個幫助佢嘅因咧，佢冇咁嚴重嘅。如果佢本身已經係咧欲火攻心啦，咁啊再加上呢個助緣助因咧，佢呢個欲火就更加熾盛，啊更加蔓延。咁所以呢個三種字詞咧，第一種就收集。隨其助因，咁啊，究竟係乜嘢助因咧？就是、我哋一般人所講啦，唔好食呢個五辛，即係咧凡我啲所講大雪隔中持中，難中輕佢，是五辛不得食。若食者，犯輕舊罪。咁啊，點解唔準食呢個五辛咧？你話唔準食肉，唔準殺生。食肉殺生係最傷害呢個慈悲噶。咁既然佛教你以慈悲為本，以方便為懷，咁啊點可以啊殺佢眾生咧？咁加話助因咧，咁呢個五種身材啊，唔係殺生個，係植物嚟嘅啫。好有人咁問啊，咁啊點解又唔係殺生食肉，係一種植物？咁啊，點解又唔可以食咧？就是、因為咧，佢有一種幫助啊，我哋呢個欲火攻心嗰種啊功能，就係、是、大雪。頭先念咗幾種咧，隔衝、持衝、難衝呢句，係印度先至有嘅。我哋中國就包括好似洋葱啦，同埋呢個韭菜啦、韭黃啦。好多咧就係、是、唔可以食嘅，你因為食得多咧，就對我哋呢個淫欲嘅念頭就會增加，所以咧最好就唔好食啦。所以我哋一般出家人固然咧就唔會食呢個生菜，生咧就係滑牙，咁呢啲種菜咧，好似蒜頭啊。係洋葱啊！呢啲咁樣嘅菜咧，佢有一種咧辣辣地嘅味道，係有啲少少啲嘅刺激嘅作用啊！咁啊，因此咧，修耳根圓通、手力耳王大定嘅人啊，我哋既然要斷淫，仲點可以食嗰啲啊？會增加我哋淫欲心嗰種嘅成分咧？而且仲有啊！我哋食呢個五辛菜，仲有一種最唔好嘅後果，就 就我哋呢條女人呢個嘴唇咧，有一種辛辣嘅味道。我哋如果常常食呢個五辛菜啊，我哋呢個嘴唇就有咧一種五辛嘅味道。咁啊，招來咩誘惑啊？根據《楞嚴經》所講啊，嗰啲所謂嗰啲鬼神啊，佢哋最中意呢啲味道嘅。咁如果我哋常常食五辛啊，我哋個嘴唇有呢啲咁嘅個五辛嘅味，嗰啲鬼神係啱啦，佢同你 kiss 啊，佢同你接吻啦，咁啊你咪成日俾嗰啲鬼啊同你 kiss， 同你接吻啦，咁你咪成日同啲鬼一齊啦。如果我哋一個修行道心嘅人，常常同啲鬼接觸，同你常常同啲鬼都一齊，就福德一消。就長無利益啊！連佢呢兩句經文咧，係利益之惡啊！我哋長期永遠啊，得唔到呢個好處啊，就輸我哋自己個福。咁啊，真係有咁樣個關係。所以三種漸次之中，第一種漸次咧，就係修習，就我哋修行以根圓通，修行首輪如何大定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收集，要學習，要修行，唔好食呢個五種身材。因為食五種身材咧，嗰啲鬼神就最中意呢啲味道。你個嘴唇有呢啲咁樣嘅味道咧，佢就成日同你一齊，同你 kiss， 咁你就變咗同啲鬼走埋一堆時間長咧，你個福德就冇得增長，仲燒你個福德，減你嘅智慧。因為咁嘅理由，所以我哋咧就唔可以咧食呢個五辛。嗱，咁呢個五辛咧，到呢個時候，咁我哋咧就修行咧，就一定咧係冇障礙啦。業障、魔障、五辛都冇咗啦。咁我哋嘅功夫啊，修呢、這個。以根圓通，要修呢個首輪圓王大定咧，冇曬障礙，你個功夫就會上進。咁啊，功夫上進分好多級噶噃。咁你係得到咩地位？你得到四果阿羅漢，坐二三四果，就係得到菩薩嘅位置咧。咁啊，點樣證明？你個修行咁啊，得到乜嘢嘅程度？就好似我哋細個人做小朋友，大家都讀書都知噶啦。咁啊，以乜嘢證明你係小學畢業啊？咁又有咩證明你係中學、大學或者碩士、博士個位置咧？就靠呢張畢業證書啦。呢個大家都知啦。啊，咁如果你只係有小學畢業證書，冇中學過我，咁咪證明你冇讀過中學。咁如果你中學又讀過，大學又讀過，你家讀碩士博士啊？咁啊點樣證明你係碩士博士啊？有篇咧論文，又或者咧有呢個畢業證書證明係原價包換嘅，唔係咧車價包換趕一套嘅。嗱，我哋修行人，既然一切嘅魔障、業障都消除，而所修嘅圓通、首輪王大定亦都係正確，咁一定有收穫嘅，咁啊一定有好處嘅。除咗頭先所講嘅三漸次之外啊，咁啊，但係咧就仲有五十五種呢個真菩提路，就係由十張、十住。十行、十兩、十地，咁啊五十個路，咁啊由十地登上等覺咧，呢、這個路程咧就艱難啲，所以十地以後，等覺以前就加到呢個四家聯頂人世第一，嗱咁啊加埋呢個前面個 相主行向地的五十個位置變咗五十四位啦。咁啊，既然呢個四種嘅加唔係收，就到登上就等覺。咁啊，加埋你一共有五十五位啦。嗱，咁啊，等覺再上就妙覺就很成佛。咁咩叫做等覺咧？根據《楞嚴經》嗰度講啊，佢話咧覺就係由加就命為等覺。咁啊，我哋咧唔使讀經文講呢個意思得啦，就係、是、一個就係、是、咧成咗佛，佢大慈悲啊，從體起用入世俗去度眾生，呢、這個佛嘅境界。嗱，咁啊一個咧就係、是、做凡夫地修行，一級一級咁樣上，又係上到嗰個地方喎，就好似乜嘢？好似一間屋嗰個門檻啊！我哋大家知道一間屋嗰個掩門嗰個地方咧，佢有個門檻嘅，係個高低咧就格格做法唔同啊！有啲啊高啲，好似從來嗰啖寶殿咧，嗰、那個門檻咧。有成幾寸咁厚嘅，起碼有尺兩咁高嘅，咁你真係咧，好似我哋間都唔方便嘅，都唔係容易攬得過嘅。咁但係話國際又單用佢哋登過就係佛從體起用入呢個世俗人間佢度眾生，佢就行到嗰個門檻，而呢個由凡夫位啊修啊。一步一步咁樣上進，經過十相、十月、十物、十量，咁啊十地，同埋呢個亂頂忍世第一咁多個位置，亦都行到咧呢、這個等覺位呢、這個無常地方。咁啊，一個從體起用度眾生體出啊，一個從凡夫嚟中修行上到呢個位置佢哋入啊，咁啊一個出一個入。大家嗰只腳咧都係攬呢個門檻，一個就喺裏邊攬出嚟，一個就喺外邊攬落去啊！兩家一齊都係攬嗰個門檻，都係喺嗰個地方，咁啊佢就各平等各啦，咁啊叫等各。咁啊超過埋呢個位置咧，就因地修行圓滿，就究竟咧對上一步妙國再上者，等各再上者妙國啦。妙覺一就係《蓮經》第十卷最後所講啊，圓滿菩提係歸無所得啊！妙覺就係圓滿菩提，究竟佢因地修行圓滿，正到呢個出世成佛道呢個妙覺佛果。但呢個妙覺佛果咧，就係、是、我哋本人啊，每一個人都係具足嘅。咁啊，既然每一個人都具足，點解佛又可以啊受到千秋萬世人係尊重恭敬頂禮供養，而我哋都有呢個佛性啊？咁點解我哋又冇人尊重我哋，又冇人頂禮供養我哋咧？就係一個係迷，一個係誤啊！因為佛已經咧可以修行。是究竟成佛三煩惱究竟斷盡三德地藏究竟是正德所以他們受到整個世界的人類尊重恭敬頂禮供養我們呢是掛個名是有佛性我們全無這個修德既然沒有修德是凡夫一名是正正色色啦，可以講係現象嘅種子啊。車嘅六度唔流轉流少啲，都已經好彩噶啦。就好似我哋打個比喻，世界上讀書嘅人能夠攞到博士咧，真係唔簡單噶。我都明白，我知道攞博士係唔簡單，但呢個博士咧就冇專利權。不可以話我就可以考博士，啊你哋就冇份，冇咁嘅法律，係人人都有份， 啊，不過人人都有份，你有啲係得個博士位，咁要法律博士啊，啊醫學博士啊，好多好多個名頭。但我哋點解又得唔到咧？就係讀書要讀書個問題啊！嗱，咁如果有佢又肯讀書，就算屋企冇錢供佢都好啦。佢聰明，佢叻啊！佢考到呢個scholarship，即係獎金。咁啊，既然佢有獎學金，幫佢交學費，要負責埋佢呢個讀書嘅生活費，佢可以一心一意讀佢個博士學位，考到個博士學位，最後就成功啦。嗱，咁另外嗰一個點解佢唔得咧？或者佢又唔中意讀書，或者佢中意讀書咧，家庭嘅環境咧又冇能力栽培落嚟，佢又自己冇咁嘅能力咧，考到咧呢個獎學金，所以就冇呢個選讀，就得唔到啦。雖然係得，如果唔得，但係呢個博士位咧係絕對係平等，係絕對係公道。你有咁樣嘅修養，你真係讀咁多書，寫過一篇咧，係全世界嗰啲教授啊都承認你嘅論文。嗱，我嘅博士論文咧唔可以相同嘅喎，博士論文咧係一定咧要對全世界嘅大學咧可以派學位嗰個學校咧。有用噶，唔可以相同噶，難就難在呢個地方啊！嗱，咁啊，所以咧，我哋呢個博士位咧，就係絕對咧係冇專利權，係平等嘅。你肯讀書，你有機會；唔讀書就冇機會。我哋呢個佛性啊，每一個人《楞嚴經》所講嘅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包括三元內臟、妙真如性物，一切法都係唯心嘅，一切法都係我哋嘅本體。所以《楞嚴經》啊，有一段經文，佢話因緣觀。